女寻日下昼向警方报案，指朴元淳留低类似遗言嘅口信之后离开屋企，之后失去联系，手机关机。首尔市政府话朴元淳冇翻工。同总统文在寅同属共同民主党嘅朴元淳，2011年起担任首尔市长，去年成功连任，历史性第三度成为市长，被誉为系有机会两年后挑战总统宝座嘅人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同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口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706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52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8，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82美元，卖出180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和身体状况，带够水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不要自己一个行，还要行有管理和维修的山径，危险的地方好像悬崖和山间，千祈咪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啊，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嘅频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咁啊，出边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 九啊，咁啊喺星期五嘅早上啊，已经咧就系同各位听众咧喺收音机啊碰面嘅咧，就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出边29度，相对湿度咧就79%嘅。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7月10日啊嘛，农历5月20啦，系咪？咁希望大家咧啊，今天好好地工作，然后咧咁啊，迎来嘅就系星期六、星期日咧可以休息嘅机会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时间不断流逝。人的将来呢，我们不断去步向我们的未来，将来越来越少，过去都越来越多，是每一个人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过去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其实我们应该更加把握我们现在，千万不要太过沉溺于在我们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痛苦。想做得好，想快乐，谨记宝贵的时光不断地呢在度消失紧。既然时间都已经消失紧啦，不如我哋就俾以前可能你一啲嘅挫折、一啲嘅遗憾、一啲嘅痛苦，都有得佢变成历史。千祈唔好成为自己咧迈向将来嘅一种障碍，应该咧更加好好把握现在，先至咧能够好好地享受我哋快乐同成功嘅人生。有不开心的可能简单一点，喊一场，或者跟朋友倾诉一下，然后放低他，由得他。 哭泣声绝无意义，它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梦似是沙堆收结一首诗，仿佛听别人故事，今天我岂可关心多一次，又在人这始终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长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哦，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吗谈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幼稚，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伤心几分痴，旧时长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哦，分离从来不易，以后 我不介意。 一首歌曲来自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六点十五分的时间，外面二十九度，相对湿度79%。最近呢行过街市的时间，就发现呢水果铺啦，荔枝就开始消失啦，或者用一些更加便宜的价钱，水尾嘛，可能吃下去有些开始没那么漂亮的感觉啦。今天除了荔枝之外，迎来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龙眼啦。龙眼呢，咁又叫做桂圆，咁北方人心有好多唔同嘅称号嘅，咁点都好啦。龙眼嘅果实呢就含有丰富嘅营养啊，原来以前开始呢好多人都已经鍾意，甚至乎呢就视佢为一啲嘅珍贵嘅补品添。咁佢嘅功效啦，咁可能好多人都知道。龙眼干果其实一年四季都会见得到㗎，咁真真正正新鲜嘅龙眼呢就要去到哇呢一排真係又甜又靓又正又大粒，系咪？龙眼咧，咁就系一种叫做果生啊，呢种嘅食物咧，其实系可以咧制作好多唔同嘅副产品，例如系干制品啊，佢哋肉啊、核啊、皮啊，其实都可以用嚟做药噶啊。咁啊，呢一种嘅食品咧，呢种嘅我哋叫水果啦，咁啊，其实而家全世界咧都已经有种植噶啦。啊，你中意食本地嘅又有，泰国嘅都有。营养学家就研究发现啦，咁啊每100克嘅龙眼果肉入边咧，含有咧就全糖12%至23%，又有葡萄糖啦、酒石酸啊、蛋白质啊、脂肪啊、维生素啊，维生素仲有好多唔同嘅维生素款式喺入边添。好啦，亦都咧就系有铁啦、钙啦、磷啦、钾啊，更加有好多咧唔同嘅微量元素。咁啊由于咧。咁啊，龙眼亦都含有咧就系丰富嘅葡萄糖啦、蔗糖同埋蛋白质，咁啊亦都叫做含铁量亦都较高啊，可以咧就系提高我哋嘅热能，补充营养嘅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促进咧就系红血蛋白再生，从而达到咧补血嘅效果。啊，你又点估到细细粒嘅龙眼可以帮下补血咧？系咪？研究发现啊，龙眼肉除咗咧就对全身啊有一啲叫做补益嘅作用之外啦。对于我哋脑部嘅细胞，特别咧有显著，可以增强我哋嘅记忆力啊，消除疲劳。其实食落去甜甜地啊，都已经觉得咧就系消除我哋嘅疲劳啦，系咪？啊，龙眼亦都有安神嘅作用噶，咁啊佢亦都含有大量嘅铁啊、钾啊呢啲嘅元素嘅，咁啊可以咧就系治疗因为贫血造成嘅，譬如可能心慌啊呢啲嘅症状嘅。咁啊食龙眼都好讲究噶，咁啊功效仲好多，不过唔讲太多啦吓。食龙眼咧都好讲究噶，咁啊首先要拣一啲咧就系可能靓嘅，咁啊点样拣靓咧？咁你就要靠你嘅经验啦，或者睇下你相熟嘅水果店啦。通常呢颜色嘅色泽啊係光鲜嘅，又或者呢就係唔会有太多灰尘喺度啦，饱满嘅，唔会有粒陷嘅感觉，其实嗰啲嘅龙眼呢都应该呢係 ok 㗎啦吓。啊，食龙眼仲可以令到我哋嘅头发呢就变得相当之浓密同埋黑嘅，係一个相当之好嘅一种具有食疗兼备嘅水果。不过呢凡事啊都有利又有弊，咁如果係成日都食嘅时候啦，其实未必能够达到呢就係美容嘅效果嘅。咁始终啦多食啦就容易坏肚皮，咁好容易呢就食得太多，滋生暗疮、青春痘。皮肤油性大嘅人呢，其实食少少呢都已经可能会发觉块面又好似多咗好多嘅油分喺度。龙眼呢就係叫做温补形式嘅水果，咁可以帮助我哋咧就补气啊吓。体质较弱嘅人啦，咁其实食下啲龙眼咧都可以补翻啲气嘅。咁虽然咧就系龙眼啊，咁又有好处，咁你亦都按照住自己嘅体质咧，唔好食得太过量啦。咁龙眼有阵时咧，我嚟做下啲甜品咧，其实又都几好，几香，几清甜嘅感觉。希望呢个季节大家咧可以食翻一啲自己喜爱味道嘅龙眼，喜爱品种嘅龙眼。 咁样嘅话咧，就氹下自己开心啊，好紧要啦，系咪？留噶，留乜嘢咧？留得住噶，留得住乜嘢啊？留得住我哋快乐嘅心情，一粒、两粒或者一束、两束，然后同你嘅屋企人、爱嘅人一齐分享龙眼。 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 作品留住我吧的 Rainbow Version 啊，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啦。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啊，尽量揾啲好去处啦。不过而家都限聚令嘅时候啦，咁啊未必可以大家成日聚啦。 唔紧要，咁啊都可以咧就系一两个知己，咁啊出去咧就戴住口罩，都可以咧揾好多唔同嘅地方影下相、打下卡噶嘛。之前咧同大家介绍过咧，就譬如深水埗区有好多咧就打卡嘅热点啦，咁啊人少少去，其实都几好噶噃。啊，港岛东嘅北角咧，其实亦都系香港最早发展嘅地区之一嚟噶。唔少人会觉得呢个地方咧就比较上老啦、旧，唔系噶，其实好多嘅宝藏喺入面嘅。啊，例如咧就系同电车有关啦，不过油街都系一个咧就系前身啦，香港皇家游艇会嘅会所，而家变成咗咧就系一个实验性质嘅公共艺术空间。可以去嗰度咧就影下好多咧就靓嘅建筑群啦。除此之外啊，咁啊去到咧就系北角嘅电车总站，咁啊附近亦都有一啲嘅隐世嘅饭堂啊，都系咧价廉物美，而且咧好有咧就系影相靓靓嘅效果喺度噶噃。如果大家咧喺星期六啊星期日嘅时间，咁啊都可以咧去嘅。附近仲有好多唔同嘅小食，打下卡，影下相。快快乐乐过下呢啲嘅时光，其实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唔使下下谂住搭飞机出去玩嘅。外国嘅人都好喜欢嚟香港，去到北角呢一带咧就影相，揾翻一啲好多唔同以前香港嘅历史故事。我哋既然住喺呢度，点解成日疏忽咗呢啲嘅经历呢？疏忽咗呢啲嘅历史背后嘅故事，有时候不如多啲了解自己身处嘅地方多啲。 你向你未知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厌东京铁塔，冒着浪找白慕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 都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罗力威一首嘅作品《旅行娃娃》，我哋听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大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1200万宗，累计超过55万人死亡。美国确诊超过300万宗病例，累计超过13万人死亡。南部和西部的疫情严峻，佛罗里达33万人确诊，迈阿密地区56间医院的深切治疗部住满新型肺炎病人，密西西比多名州议员确诊。另外，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学校重开指引严苛和按季时，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雷德菲尔德表示会严格遵从指引，但承诺提供更多资料协助学校、社区和家长作为做决定的参考。美国对学校重开制定指引，包括要求教师和学生戴上口罩，以及在课室内进食午餐。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发言人表示，不清楚特朗普批评指引哪方面严苛和昂贵。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选举管理委员会和选举事务处表示，近日收到有关民主派初选的投诉，指初选涉嫌干预和操控选举，其主张取得35+议席之后会全面否决财政预算案，有违港区国安法规定，以及参与的市民的个人隐私未获适当保障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表示，正是了解投诉，若果发现违法情况会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又提醒相关人士应小心注意现行的选举相关法例，任何同选举有关的活动，包括选举开支等，必须严格依照法例进行。当局又提醒，港区国安法已经在港实施，市民组织或参与任何选举相关活动时，应该小心留意有关条文，包括第20、22和29条，并需注意会否有违限罪令。美国向多名中国官员实施入境限制，指称压迫少数民族，违反人权。几名负责新疆事务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内，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等。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中共侵害新疆、哈萨克和维吾尔族人权，当中涉及强制劳动、集体拘留、生育限制，以及试图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教信仰。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涉疆问题不是一些势力所鼓噪的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各项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南韩首尔警方在北岳山一带发现首尔市长朴元淳的遗体。朴元淳昨日失踪，首尔警方深夜至凌晨大规模搜查，在北岳山宿政门附近发现朴元淳的遗体，死亡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朴元淳的女昨日下午向警方报案，指朴元淳留低类似遗言的口信之后离开家，之后失去联系，手机关机。首尔市政府说朴元淳没有上班。同總統文在寅同屬共同民主黨的朴元淳，2011年起擔任首爾市長，去年成功連任，歷史性第三度成為市長，被譽為是有機會兩年後挑戰總統寶座的人選。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和炎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6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喺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星期五嘅早上一齐咧都可以揭揭报纸啊嘛，29度嘅气温，而家相对湿度系77%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都知嘅，唔睇新聞都知嘅。咁啊，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啊反彈啦，再現第三波嘅社區爆發。咁康文署咧，咁啊喺尋日嘅時間亦都宣布啦，因應住2019冠狀病毒病嘅最新情況，咁啊11號開始咧，咁啊實施咧就係多項嘅抗疫措施，包括咧就係兒童遊樂場。同埋咧就係交通安全城啊等等都會暫停開放，啊博物館啊亦都會限制館內嘅人數以控制人流噶，參觀嘅人士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咧去到進場噶，公眾游泳池咧就會調低入場嘅人數，只係維持開放主池、副池、訓練池同埋泳池等等。咁康文署都講咗啦，會密切留意住咧就係情況，並且適時咧就係檢視呢一個嘅安排噶。先提过啦，咁啊，儿童游乐场同埋交通安全城咧就会暂停开放噶啦。之前咧啲小朋友都可以啊喺嗰啲上滑梯嗰度玩下，似乎咧星期六开始咧又要忍一忍手啦。家长又要谂下多啲唔同嘅活动俾佢哋啦。嗱，康文署场地观众席咧就会采取隔离开放嘅隔行开放嘅安排。咁啊喺舞蹈室啦、活动室啊进行超过八人嘅活动，活动咧就必须分组进行啦。而每一组参加的人数需要就不多于八个人，每一组的之间也都有最少就是 1.5 米的距离。刚才提过了，公众泳池方面会调低泳池的入场人数以保持泳客的距离。如果人数够的，你又很想游水的，那你就要在闸口那里等等了。会继续咧就暂停开放，系暂停开放嬉水池啦、儿童池啊、嬉水池等等嘅设施，只系咧有主池、副池、训练池同埋集泳池。康文署亦都特别咧就系提醒啊，场地嘅人士同埋运动前、运动后必须咧就系佩戴住口罩噶，亦都要遵守住咧就系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嘅规定。不得進行就多於法例指定人數的群組聚集的。康文署都會為康樂設施採取一些特別的措施，包括加強清潔以及為所有進入室內場地的市民去量度體溫。 好啦，文化设施方面咯，博物馆同埋图书馆其实同时间亦都会加强呢一个嘅措施噶。首先提过，博物馆会限制馆内嘅人数，以控制人流啦。包括咧就譬如系科学馆啊、太空馆、内部一啲嘅叫做互动展品，其实将会咧就关闭噶。博物馆亦都会加强清洁佢哋嘅展品。所有博物馆馆内儿童设施继续系暂停开放。图书馆啊喺维持现有嘅入场安排底下，亦都会加强防疫措施噶。除咗话保留清洁时段，亦都咧就系会减少一啲嘅座位噶啦，以保持咧就系社交距离嘛。市民无论是去到任何地方，咁当然特别就强调是博物馆和图书馆之前都一定要接受体温的检测的。其实食肆都是的，现在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接受体温检测，以及就最好都入去别人的地方之前用酒精搓手液滋一滋，搓搓自己的手，同埋要佩戴好口罩才会给你入场的。12岁以下的儿童亦都喺呢一个嘅博物馆同埋图书馆进入之前咧，必须啊喺成人陪同底下咧，先至系可以进入噶。咁啊有好多嘅规矩规则，咁啊都系希望防疫咧做得更加好。咁啊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一齐咧就共同打低呢一个咁嘅疫症系最好啦。 谁可自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就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航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你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新世。像内美脆弱，可站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拍再回复，血已填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作品《鬼滅之刃》，希望所有病毒都滅曬佢，咁就最好啦嚇。今日朝頭早翻嚟先，online亦都會講下花噶噃。 晨光第一線，職場 KOL 有咩幫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职场 KOL 我哋嘅后花园啊，劲啊！ 系咪真系噶？ 好失望，真系好失望，因为讲咁耐之后，你突然间今日回归翻去讲菊花嘅，点解你个人？ 呢个唔系菊花嚟， 呢个唔系菊花，佢样咁菊花， 系佢样真系菊花，其实都系叫菊花嘅。 系佢冲唔冲得噶？ 唔建议啦，唔建议啦。我改第二个名啦。嗱，我讲个名咧，大家就会开心啲啦。嗱，见个样就好似妈妈爹，其实个样都好靓。 系 佢叫做玛格丽特花，玛格丽特花， 玛格丽特花， 其实系英文嚟，系啦，系一个女仔嘅少女嘅名。 会、哎、有少女心事听、啊。 佢别称叫做少女花， 少女花 系啦。佢、啊、其实喺澳洲啊、非洲啊、欧洲啊都系好出名嘅。 嗯， 唔讲你唔知 点解？ 佢丹麦嘅国花， 丹麦嘅国花 系啊。咁、哦、其实佢 几特别喎、 啊。系啦，嗱，形容俾大家听啦。其实咧，小白都啱嘅。佢系好似小菊咁啊。 嗯， 即系菊花唔系讲紧嗰啲 大菊， 唔系讲大菊啊。小菊同大菊差好远噶。 嗯，系噶， 个个样。梗系啦，无论感觉外在同埋嗰个你明由细到大嗰个感觉啦，你唔好讲咩。嗱，呢个小菊咧，其实手指甲咁大。 吓，哇，好细咁样真系。 咁你精致嘅时期，而家好多人做花束。 即系呢个玛格丽特花都系好细噶。 系啊，点啊？我俾你睇一张。 咁我哋杨紫荆赢咗丹麦嘅国花，我哋杨紫荆大咗。 你唔觉得外国人送花咧，真系会送菊花噶嘛？ 系啊， 但唔系我哋嗰啲黄菊同白菊啊嘛，你嗰啲系小菊。 我哋嗰啲大家利是啦，即系送菊花俾人。 外国人送花咧，我哋即系亚洲人咁夸张，咁多嘢，佢、啊、可能系有阵时会随手喺山边咧，呢啲好靓嘅小菊就一扎咁样拎 彩花嘛， 系啦，就 我哋就叫彩花插，人哋嗰啲就叫浪漫。 系啊，但系我哋一直硬系要搞到好大件事，包到20张纸包住佢、嗯。人哋唔系噶，人哋就系咁喺可能系一扎小菊咁就 OK 嘅。 冇、嘅，我哋有阵时送花个 pattern 咧，都用咗我哋嗰啲即系文化传承，要霸气啊嘛。 而家过咗啦，而家好似某啲人都开始回归翻平淡，可能就系一扎同一只色嘅花啊、嗯，或者系唔需要太大啊、嗯，或者拆嗰个花都要拆一个钟先。我即系摆落花樽啊！ 我系觉得拆嘅时候有阵时即系太唔环保啫。 系我好怕开箱文嗰啲做开箱嗰啲咧，好怕收到嘢，即系要我 unpack 我好惊。 系啊系啊系啊！讲翻呢一个先，咁佢都有叫咩少女花？ 系叫少女花小菊，其实咧就系得你好似点样5蚊银咁大嘅只菊花，唔系我哋想象嗰啲即系嗰啲摆山嘅菊花嚟嘅，小菊嚟嘅。咁大家即系你冲。系出菊花嗰啲菊花咯，出菊花茶嗰啲咧小菊咯，好靓嗰种。 颜色方面咧，佢啲咩颜色？ 你讲出都有啊，呢、這个粉红色、白色，中间个心系黄色，个心系黄色。 心系黄色， 系啦。咁其实佢原名咧，其实嘅即系佢呢个花咧，其实叫木春菊嘅。其实有段古嘅，喺16世纪嘅时候咧，挪威嘅公主、就叫做 Margaret。就好中意呢種小白花， 所以咪就係嗰個係咪瑪格麗特花就係差唔咁上下名啦，都係。 咁所以咧就用自己嘅名嚟替呢種花，呢種小菊花、改咗自己嘅名字。我見到呢個靚，我叫安安花。 我見到呢只嘢靚，我叫佢小白花。 咁我其實咧都有叫少女花，好多少女會中意嘅。咁、其實點解會叫少女花呢？因為其實咧。原因之一就是话呢种花咧系一种预测恋爱嘅花， 预测恋爱 系 唔通你讲紧嘅就系传说之中爱唔爱爱唔爱，而掹死咗嗰朵花嘅嗰、一只。 其实以前啲人占卜咧唔系用玫瑰嘅，系用菊，系呢只小，系呢只小菊。 系因为玫瑰咧，我都谂过噶啦，我细个已经睇通睇透噶啦， 唔够系咪太小花瓣？ 你一望落去十几块。你估都估到得定唔得啦，系咪先？识玩嘅梗系玩菊花啦，大菊啊！ 嗱，呢一只小菊咧，所以啲人都叫占卜之花。 系 咁，佢嘅花语咧，你可能问过花语。 咁啊，花语 突然之间记得系爱、满意、喜悦，即系期待嘅爱咁样。 唔系、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系摘嗰啲爱唔爱、爱唔爱，你最尾摘咗唔爱，咁啊如何满意咧？ 吓，如何喜悦咧？ 唔爱都可以喜悦噶， 唔爱都可以喜悦。 几唔爱我，执翻身材，系咪都可以？咁睇你点睇？做人 系嗱，我可以即系打呢个花嘅时候咧，可以喺嗰个心入边谂住喺嗰个我倾慕嘅对象。 我希望佢冇爱我， 但系我一个我都可以，我占卜嘅时候占卜啫嘛，我都可以谂一个我好唔中意我敌人。 系啊， 佢爱唔爱？佢唔爱我就执翻身材啦。 冇错啦， 系 颠覆晒大家谂嘅嘢系嘛？ 系啊， 而家好多人都颠覆晒。 啱 啊，我哋要新嘢。咁其实佢又都系叫做一样嘢，你好中意 叫 咩？叫鸡尾酒。 鸡尾酒 系 又关事？ 系啊，我都唔，佢就话因为咧，佢即系其实繁殖出嚟好简单，咁可能用好多种唔同方法嚟繁殖嘅，咁啊好似系鸡尾酒咁，有好多种嘢嚟將佢 mix 埋一齊嘅，咁佢養活率係非常之高，意思係話其實都好容易去培植唔同嘅品種嘅，咁所以佢有呢個叫 cocktail 嘅花咁嘅形式。其實呢種花同埋咧，好容易會爆盤啊！咩叫爆盤咧？ 即係佢啲根，佢生得好快。 系啊，啲花咧， 佢繁殖得好快。 系啊，我現 在一变十，十变八。 其实我而家都爆咗啦，我牵牛花，所以我都烦恼紧。我惊有阵时爆盘咧，亦都好担心。我想将佢移一个大啲嘅盘，我惊移咧就和晒，即系佢会变咗，佢会接受唔到个新嘅环境，变咗又唔爆啦咁。咁我就等佢哋逼住睇下逼几耐，可以留几耐咯。即系有阵时爆盘咧，因为佢都几容易生长，几容易爆盘嘅呢只花。佢中意阳光嘅， 中意阳光，系 啦， 玩游戏， 系啦。咁就夏天，当然啦，夏天因为佢你见到佢啦，个花瓣系细啦，咁佢细粒啦，呢啲嘅时候特别要保养啦。咁如果你嗰啲太阳射得太劲嘅时候，就可能会窿咗啦。咁样淋花就 都系喷水壶。 嗱，细花嘅话，你知点淋啦？你到头淋，可能佢都未咩，已经俾你淋死咗。佢咁细粒，咁细粒， 好脆弱，即系好似 B B 咁样呵护，我觉得要 系，其实都几爱嘅。大家咧，应该又要颠覆一下，而家好多嘢都要颠覆思想啦。呢啲花你都颠覆一下，就系话唔好以为菊花就差，你唔好以为细细粒嘅花又唔靓，唔好以为佢平。大家覺得谷嘅價值低就唔中意，你都係另一個度欣賞，其實都幾得意嘅呢個。同埋原來背後咁多故事，你會更加令到自己認識呢一樣嘢。 即係我最中意嗰一樣嘢就係佢可以係一個 占 卜啊！哇，占卜呢個真係冇得頂啊！你諗下，你喺個花園或者自己個露台嗰度，或者喺公司啊，公司呢個真係有排玩啦。如果你喺公司嗰度種咗呢一隻咧，即係叫做瑪格麗特花嘅時候咧，你就拎佢占卜啊！今日呢一個重要嘅會議。傾得成，傾唔成，傾得成，傾唔成， 系都得。占卜 几好啊，系咪？ 系啊，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然后你行入去同老板讲，老板，今日咧我哋占卜完啦，傾得成啊，嗱，老板又开心啦。 系啦，我哋又觉得好开心喎、啊，呢个花系咪？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哎，呢个花都麻麻地，因为佢就太粗生。可能我未必想佢咁爆嘅，但系变咗我求其摆喺度养嘅时候，佢已经即系爆晒盘。我曾经讲过嘅一个侵略性嘅植物， 即系话因为佢粗生，佢先可以成日俾你占卜啊嘛。 咁啊系咯，可以随手攞起就占卜。 唔系咯，即系你唔会觉得咧？哎，我又掹咗一朵出嚟占卜，我嘥晒佢，你唔会咁谂啊嘛。 系啊，仲有嗱，佢咁粗生咁爆盘。春夏秋冬，冬天就唔会生长啦，但春夏秋冬都开花。咁其实真系你几时都见到佢， 随时玩足一年四季， 日日占卜啊， 系啊， 乜都占卜， 喺公司开个坛可以， 系啊，最记得就系要清理翻啲花瓣啦，系啦、 啊， 咁、啊、大家有介绍占卜之花俾大家，大家可以试下啦。 呢、這个相当之唔错啊，占卜之花，玛格丽特花， 系 又系菊系列嘅， 系 又系少女花。 系 咁啊，最好噶啦，就系、是、呢个丹麦嘅国花，我有冇记错？ 真系咁好奇性嘅咧，中晒。 听日唔记得噶啦， 唔紧要，听众帮你记。 系啦，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花墟都应该有啦。咁粗生呢只 有，但可能未必系呢一个名啦，可能系第二种名啦，或者系类似咁嘅小菊啦。但呢张相真系好靓，我要 send 俾你。 好，咁大家去拎住张相，试下搵一搵啦吓。咁啊。亦都祝大家有呢个占卜花之后，无论爱情啦、恋爱啦、呢、這个业务啦，系咪咩啦，大家都事事亨通啦 吓，好啦，亮晒噶， 亮晒， 旺晒， 新年噶嘛， 系好， 拜拜。 拜拜 呢啲花爱唔爱，生意好唔好？ 其中一个玩法梗系约埋几个姊妹一齐啊，搣搣搣搣搣，好彩佢粗生嘅啫。 听过你太多心事，但已经不再重要。但愿你快做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欺骗，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蜜完后又离又哭，苦心得好报。我倒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真我，我和我的他忍不到。唔当我爱都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若我算我愿意睡在故国，你知道那答案快提示我。准留低我一个，我信我有这一日，伴侣肯专注待我。沙照不敢拍错，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蜜完后又离又合，苦心得好报。我倒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 的歌曲姊妹，现在听听龙虎榜的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去到早上的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鬼都是想教正你啫。 其实我对你并无挂念，一刻静默亦会重电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鞋了，无奈要搁浅，大好日子都要缺别，谁又世事也能如意，何用共你到此？有些事我知道便可以。当我望我，仍然活到全无。 同自己在今次的 MV 入面好似鬼一样存在嘅。原因是他会不断出现在女主角隔离，好似说书人咁样，将时间累积后学懂嘅唱出嚟。作曲徐乐昌，填词杨希，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魏景云、何哲图。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吴若希，没有你并无挂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近宿政门附近发现朴元淳嘅遗体，死亡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朴元淳的女儿昨日下午向警方报案，指朴元淳留下类似遗言的口信之后离家，之后失去联系，手机关机。首尔市政府说朴元淳没有上班。同总统文在寅同属共同民主党的朴元淳，2011年起担任首尔市长，去年成功连任，历史性第三度成为市长，被誉为是有机会两年后挑战总统宝座的人选。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同炎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末有情人玩得好认真。 崔杰同你玩个游戏啊？ 唔好啦，思芬。 二拣一，唔准谂，即刻答。拍拖拣圈外人定圈内人？都话唔准谂咯， 我认真答啊嘛。 平时我哋爱情读心思嘉宾唔认真咩？佢哋谂得好快噶噃。 不过讲到认真都唔及我哋嘅听众，因为佢哋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嘛。 嗯，咁你答得未咧？ 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车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喺斜路泊车就要扭啱睇。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喺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轻谈浅唱骨野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何锦华，祝轻谈千唱不夜天40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千唱不夜天。 这个世界有好多种力，有影响力、观察力、想象力， 是不是仲有压力呢？ 不过呢，有些力就要在实验室才 check 到了。 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的 STEM 想创实验室， 主持有赵善恩、 周家俊、 李慧贤， 等我们去检视生活里面形形色色的力。 那就跟我们入实验室 体验力的奥秘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7:08嘅啦噃，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 系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普通话台咧就甩咗噶啦， 系啊，走咗啦佢哋， 七点之后咧佢就会自己系啊，弃暗投明噶啦，佢离开我哋呢一个嘅第二台嘅圈子噶啦，咁啊，换上嘅声音咧就多咗我呢一把啦，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小白继续喺度嘅， 系啊系啊， 稍后咧亦都会有阿 O 嘅加入嘅，同我哋睇下天气啦。咁啊，仲有晏少少咧，阿朱海婷今日咧都会咧为大家服务嘅吓。咁啊，稍后八点后咧就会出现嘅啦。咁啊，今日咧就大家都系讲紧啲疫情嘅状况啦，都开始又再紧张翻啦。 我 系 好担心啊。 系啦，担心咧都明白理解嘅，不过咧就更加积极嘅做法咧就系再加强啲，又或者咧就真系。千祈唔好鬆懈啦！啲個人嘅防護啊，衞生啊，啲口罩要戴定啊，係嘛？咁啊，但係咧有樣嘢唔好嘅咧，就係咧開始又發現咧市面上嗰啲口罩咧，哇！咁快加价嘅， 哇，唔系啊嘛！ 你冇行过嗰啲铺头， 因 为 我屋企仲之前买落咧，当 然系 啦，咁我就冇留意咯。 即系唔系话因为需要去扑翻啲口罩咧先留意到，而你行过啲有卖，譬如药房啊，又或者啲个人护理嘅产品，甚至乎咧依家好九唔搭八啦，逐啲所讲。有啲地方咧，佢唔系应该卖嗰啲口罩护理用品嗰啲咧，佢都照系铺贴都喺门口摆两档咁样，即系你，所以你会见到咧，嗰啲嘅价钱咧都真系好快地咧，已经反映翻嗰个疫情嘅好似稍微紧张翻啲咧，又喺个银码上都有啲上涨咁样。 哇！真系海鲜价，会唔会有啲药房佢哋根本系之前贵嘅时候入咗货，而家趁住呢个机会又即刻谂住散货？ 你 讲 平 啊？ 平嘅时候入咗货啊？ 唔系贵嘅时候入咗货，咁佢哋之前平咧，咁咪散唔到货咯。 咁啊，依家又再攞翻出嚟。 系啦， 呢个就不得而知。不过咧，如果系谂住咧，见到呢一个嘅疫情嘅状况，而系将嗰啲嘅产品咧，呢啲物品咧，变做当海鲜价咁咧，真系有啲商榷嘅。系啦，咁大家应该系用翻一个良心 价， 系啦，要有做翻个良心嘅商人啦，系嘛？咁希望大家都明白啦，咁亦都唔需要话去特别。即係去爭啊，去搶咁樣，因為我相信都大家經過一早期嘅時候咧，嗰種嘅混亂咧，都理解點樣先至真係人人可以咧喺呢一個疫情之下咧，又可以有足夠嘅裝備。同時又唔會話打亂咗自己嗰個嘅心理嘅狀況。 越爭越搶咧，就中曬啲商人嗰啲奸計。 奸嗰啲嚇，奸 嗰啲啊，講緊。 但絕大部分都係良心商户嚟 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讲嘢， 早晨啊，彭爷爷，早晨，小白 啊， 早晨， 又估我唔到你， 系咯，我谂住你开个头噶嘛， 我话你又估我唔到今日翻星期五咧， 我呢样嘢都估唔到嘅，系啊， 阿 Bibi 冇同你讲声咩？ 冇，佢净系喺度 系咪好surprise？ 系啊， 惊唔惊喜啊？ 惊喜， 感唔感动咧？ 咁又未到流泪咁样嘅， 系，咁我就好想知道阿 Toby 啊， 系， 究竟今天而家7:00星期五个交通状况如何啊 ？Toby， 好啦，先同大家讲下啲交通先。咁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咧，就提下大家嘅。喺荃湾嘅惠泉路就有爆水管啦。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呢一段咧，全线封闭。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六阳新村呢一段就全线封闭嘅。咁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咧，咁净系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嘅，就系咁啦，就好似少翻啲嘅。 系咯，好似好平常 系 咁嘅状况啊， 可能放假啦，啲人 就嚟放假， 系啊，暑假咁样咧，可能 啊，系咩？真系有暑假放？ 我唔知喎、 啊。今日几多号啊？ 今日七月十 号啫， 七月可能都差不多，有啲又提早咗咧，有啲。 我就听闻系啊，比较多系去到七月尾先至系所谓放暑假嘅、啊。不过有啲已经系考紧试啦嘛。 系啊， 系啊，一翻学考试。我而家喺直播室咧，即系同听众描述一下咧，阿 Toby 咧。其实真系几似一个初中生、啊，你今日点样装扮？ 系咩？ 你戴咗副咧眼镜，之后又戴埋个面罩啦，即系个口罩啦。咁、跟住咧，佢今天咧，我真系好恨咧，好似佢咁样翻工啊。 点啊？ 一件烂鬼 T 恤啦，又松身咁样啦，因为佢本身又溜瘦啦个人。 系。 跟住一条咧，嗰啲军绿色咁样嘅短裤仔，跟住又整系鸭屎绿冇错，然之后咧整对波鞋咁样咧就翻工啦。哇！我真系好想咁样打扮翻工， 唔可以啊，你都可以， 唔得啊，我太高级啦。 咁啊系，你唔可以好似我哋咁 casual。系啊，真系系撞衫噶，其实我发现、都系间条。 撞你条命啊！头先先话你件烂鬼 T 恤，你话我撞衫， 佢当件失衫啫嘛， 有牌子嘅。 咩、啊？我都有牌子噶，唔好睇少啊。虽然系大型嘅、大型嘅品牌， 要你唔好睇少啊！呢个细路真系俾佢讲多句都烦啊！扯啊扯啊！ 好啦，拜拜啦！ 啊，本来谂住好地地， 有牌子噶， 又撩起个把火啊！ 撞衫啊嘛！ 诶，搵翻个顺我意嘅阿 O 出嚟先。早晨， 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成功嘅听众啊！ 唔好同佢 friend 啊，阿欧你啊！ 我唔会啊，不过佢系我哋嘅小鲜肉嚟嘅，应该计年纪咧，佢系即系相对年轻好多，佢仲读紧书噶喎。 好可惜，佢其实冇几两肉噶咋，你抡骨啦、啊、你。 系啦，小鲜骨啦、啊， 小鲜骨， 小鲜骨啊， 小鲜骨啊，好啦，甜 嘅，诶、okay, 淡淡肉嘅，O 出面嘅天气点样啊？ 喂，今日都系多云啊，不过咧，都系嗰句啦，有风嘅，咁但系个蓝天底咧就俾啲密云遮住咗啊吓，但系连日来都系咁，朝头早咧都系有啲云啊，甚至乎咧都几多灰蒙蒙嘅云，但系咧哦一到十点零钟咧。就好似突然间啊，撤走咗张棉被咁样，跟住个蓝天啊，嗰啲太阳咧、就射落嚟咁样咯。咁啊，骤雨又唔算太高喎。我自己 你冇遇上、 感觉到系冇遇上骤雨啊。我见我架车就知咯，都冇洗几日，几污糟啊， 几污糟。 骤雨稍微有啲骤雨咧，可能啊都会干净翻。 落完雨之后架车仲污糟啊，嗰啲遮 系啊，可能真系有机会咁啊。嗱，都睇埋咧街上面嘅路人啊，等我静悄悄咁样观察一下，我都好乖嘅，戴翻晒口罩啦，已经系啦。 咁、好啦，无论 大人细路哥都系啊， 啱啊， 呢个都要做足翻啲防护措施啦，特别去到某一啲嘅区域啦。咁啊，其实琴日。即系你睇嗰、那个新闻发布会啊，张竹君医生都讲咗一啲区域出嚟啊，有啲可能严重少少、哦。咁如果你啊，譬如无可避要喺嗰头翻工或者翻学咧、你自己都醒水啦，唔好咁容易拉低个口罩咁样咯。 系，咁都系一个正常嘅做法嚟嘅，又唔需要话太过即系好似惊弓之鸟咁，一听到话。边一区咧？有多人确诊啊？又或者边个行业？边个行业咧？嗰啲人士咧，又有人确诊啊？咁啊，于是就话咁我都会减少去嗰头位，减少搭嗰种交通工具。咁我又觉得呢个就见仁见智啦。我自己就唔会咁惊恐啦。我。都是嚴守住做好自己的個人護理先啦， 啱、啊，係啊，最緊要自己乖咗先，係啦、其他嘢就再由個天決定啦。 有啲嘢真係唔到你決定啊，嚇 ，啱嘅， 都係做好咗自己本分咧，就安心一啲嚇、好，唔該曬阿 O 嘅，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係點啊？小白 係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以及炎熱㗎，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噶。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嘅，而家29度啦，相对湿度77%嘅，咁空气方面都唔错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都系低水平噶。 好啦，呢、这个时候咧就要进入去我哋嘅晨光大学啦噃。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继续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今朝早咧就要讲下啲绿色嘅议题啦。喺环保上面咧，到底有啲乜嘢新嘅趋势咧，可以同我哋讲下咧？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Francis 啦。Hello Francis。 Hey，hello， 大家好。 Francis 啊，其实都观察到咧，近来咧香港嘅天气咧都好热啦，而且咧近几年嗰啲台风季节咧，似乎咧嗰啲风球啊、大风大浪嘅情况咧，比起以前咧就真系好似仲严重咗、夸张咗。 啊，系啊，啱啱其实天文台咧早几日就公布咗上半年嘅天气回顾嘅。咁佢就話咧，一至到六月香港嗰個平均氣温咧係有紀錄以嚟最高，咁就去到23度啊。咁、天文台嘅形容就話哇異常温暖啦、啊。咁另外咧，即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咧？上個月咧其實係有18日咧夜晚最低嘅温度咧係喺28度或者以上嘅。咁又破咗個紀錄啦，就係、是、有紀錄以嚟咧。熱夜數目最多的月份啦，咁呢個都睇到，其實我哋就係講話全球暖化，全球暖化，咁喺香港咧就睇到有個咁嘅情況。 係，咁嗱，香港咧可能大家就比較貼身啲啦嚇，覺得咁，但係除咗香港之外咧，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唔同嘅現象啦，譬如好似咧，琴日掀開報紙咧都見到個日本九州水浸好嚴重啦。 係啊係啊，其實大家都留意到咧，就係、是其實九州咧喺上個禮拜開始咧就已經有即係連場嘅暴雨啊，咁啊又山泥傾瀉又成，咁嗰邊嘅氣象廳咧就都即係有個嘅提醒啦，就話啊其實呢啲嘅現象咧都有可能咧係同個氣候變化會有關。 嗯。咁但系嗱，讲咗咁耐，不如咧都请教一下 Francis 啦，到底咧嗰个所谓嘅气候变化咧系由啲乜嘢引申嘅咧，同埋到底系乜嘢嚟嘅咧？ 我谂大家即系近年都成日听到话啊，气候变化危机，气候变化危机咁、都唔陌生啦。咁但系其实系由乜嘢形成咧？咁就而家我哋譬如话啊，用电啊，我哋去开车啊，嗰啲嘅能源。邊度嚟呢？我哋好多時會燒煤啦，燒石油啦。咁嗱，呢啲嘅石化燃料咧，係會排放大量嘅温室氣體嘅。咁其實人類喺即係特別喺工業革命之後咧，即係嗰個嘅發展，即係經濟發展得好快咧，就因為我哋有即係用咗呢一個嘅煤啊、石油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就你排放好多好多嘅温室氣體嘅時候咧，就會導致到成個嘅地球嘅氣温咧係會持續咁升高。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而家覺得哇？好似越嚟越熱啊！跟住世界其他地方，有時候我哋又聽到哇，南極又唔知啲温度啊破紀錄啊，又話今年五月係全球有紀錄以嚟最熱嘅五月啊！就係、因為呢個原因，我哋用石化燃料排放個温室氣體。咁但係其實嗰個影響咧，就唔係話啊熱啲咯，咁咪即係冇乜所謂啦，我哋嘆下冷氣啦。跟住冬天短啲啦，咁簡單嘅，因為嗰、那個地球升温嘅帶嚟嘅後果咧，係仲會影響到成個嘅氣候嘅系統，即係搞到暖曬大陸。咁咧就會有一啲嘅連鎖反應睇到出嚟啦，即係譬如話啊，有啲地方咧就會多咗啲極端降雨嘅情況，有啲地方咧就可能成日咧就會發生乾旱，咁所以氣候變化的問題呢，就是不是說熱啲我們冬天穿少件衫那麼簡單，而是還有很多其他的極端天氣的情況呢有機會發生。 是，我想即是大家最看得多的例子就是譬如北極融雪啦，北極熊呢即都可能沒有了棲息的地方的時候呢，也都有很多那些很得人驚亦都很驚心動魄的照片都曾經流過出來啦。 是啊，咁呢個係對於即係生態嘅一啲影響啦，因為都有即係科學家即係提出就話你個氣候去轉變嘅時候，咁會對於好多生物嘅原本即係嗰個原本個棲息地會變化，咁佢哋適應唔到咧就會即係會減少個數目，甚至乎去絕種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問題都唔係淨係哇即係北極嗰只北極熊嘅事啦，而係其實。同人類嗰個嘅生存啊，同我哋嘅生存都係息息相關啦。講緊譬如我哋頭先講，九州嚇佢有即係暴雨啦。咁其實佢哋而家係講緊要撤離120萬人嘅。咁又或者我哋去諗翻喺2017、2018年嘅時候，其實香港我哋都受即係都受過即係天鴿同埋山竹呢啲嘅超強颱風影響啦。咁當時都係有一啲嘅破壞啦，好危險啦。 咁又或者我哋睇翻舊年譬如澳洲有個即係山林大火啦，就係因為咧當地嗰個夏天咧就好熱好熱，又咧好乾燥，冇乜落雨，咁就燒咗好耐啦。咁其實對於當地嘅居民啦，同埋嗰個經濟亦都係有影響。咁所以當我哋講氣候變化嘅時候，就唔係話啊只係影響北極熊啫，而係其實同我哋咧都係息息相關。咁如果將來嗰個問題越嚟越嚴重，其實科學家已經警告啦，就係、是、為呢啲極端天氣咧，就會發生得越嚟越頻密嘅話咧、其實我哋就要諗下咧，即係點去做好準備。 係，咁但係咧，嗱，聽頭先阿 Francis 咁樣分析咧，引嚟咁多嘅極端天氣現象咧，都唔係一個人嘅所為啦，可能係大家咧喺交通工具上面嘅使用啊，或者一啲工業嘅製造嘅時候嘅破壞啊等等啦，呢啲加加埋埋咧就形成咗一個長期嘅破壞啦。咁可能咧就真係要由每个国家的一些政府啊，或者是元首去想一下措施，大家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是啊，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即是一两个人的事，或者是只是一两个国家的事啦。虽然好像大家会说，其实美国就排放多一点咯，香港排放很少啦。但是个大气其实是大气层是我们共同即係擁有嘅，你喺地球嘅一個角落所排放嘅温室氣體，又會去影響到即係其他人。咁呢個係需要即係全球嘅即係一個合作同埋努力啦。咁當然喺個能源轉型方面係即係要加快啦，我哋要用即係盡快去即係淘汰個燃煤發電，用更加多嘅可再生能源啦。因為呢啲係一啲零排放嘅能源。咁呢個係好需要喺國家嘅層面呢有個政策去推動嘅。咁但係喂，咁講到咁大，咁個人其實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咁呢個真係我哋喺生活裏面呢其實係要有一個即係更加有綠色嘅意識啦，每一個人呢都可以減少浪費啦，慳啲電啦，盡量去乘搭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甚至乎行路啦。咁每一個人都去做一啲嘢呢，其實都係對個問題 系 会有帮助， 虽然可能咧个力量好微小，但系积少成多嘛，积沙成石。希望我哋每个人出嘅一分微薄嘅力量咧，最屘可以集腋成球，变咗大能量，咁就可以帮到我哋呢个极端天气咧持续恶化嘅情况咧，就可以减轻好多咯。咁除咗由个人嘅一啲小行为做起咧，咁有冇话咧有啲乜嘢嘅措施啊，或者教育推广方面咧，其实都可以未雨绸缪去谂定啊，万一真系有一啲好严重，或者大家完全咧冇预料过嘅极端天气情况，引致到甚至乎一啲灾难发生咧，有冇呢一方面嘅准备嘅咧？ 其实喺国际间嘅讨论咧，即系除咗讲话啊要去缓减气候变化嘅速度之外咧，仲讲紧咧就系点样去应对一啲咧你预示到会出现嘅一啲嘅危机啊。咁我头先都有讲啦，话喂你已经知道气候变化之下极端天气嘅情况係会越嚟越频密啦。咁你即係我哋而家今日即係仲係安全嘅时候呢，其实就要去諗定呢点样去准备呢啲都个危机即係出嚟啦，即係嘅时候呢你都唔会话即係手忙脚乱啦。咁所以適应气候变化应对呢一个嘅极端天气嘅影响呢，都系国际间一个好重要嘅课题。举一个例子，美国纽约市政府啦，佢其实都已经制定咗全面嘅气候变化嘅适应策略嘅。譬如话佢哋都一个即系沿海嘅城市，咁佢哋将来可能会受住海平面上升同埋即系风暴带嚟嘅水浸嘅风险嘅。咁佢就会去修改建筑物啊，或者沿海设施嘅一啲嘅设计指引咧，去加强呢啲嘅即系建筑物同埋一啲即系譬如话堤坝嗰啲嘅预防嘅即系防御嘅能力。咁亦都即係因應即係可能熱浪咧會即係更加頻繁去即係侵襲紐約市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嘅計劃去加強植樹啦，為個城市嘅降温啦，又會有一啲嘅熱浪應急計劃，咁就係咧想保障翻咧公眾嗰個健康。咁其實香港咧都應該去參考即係呢一啲嘅經驗啦，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我哋都係一個沿海城市。如果將來一啲極端嘅即係極端強嘅風暴會即係頻密咁發生，咁風暴潮就會更加犀利啦。你諗翻夏天鴿同埋即係山竹嘅例子，咁我哋其實都應該去做翻一啲即係全面嘅評估，去預示一下喂氣候變化喺邊方面 係會影響到我哋呢，然之後呢就去諗下一啲嘅應對嘅政策呢，去即係保障返即係香港嘅市民囉。 嗯，咁啊多謝曬今朝早 Francis 呢同我哋講咗咁多有用嘅資訊啦。有好多嘢呢我都係冇諗過㗎，即係到底可以點樣喺下一次有機會有呢啲嘅超強颱風嚟之前呢，喺我哋嘅城市原來各方面呢都可以做到一啲嘅保護同埋防護措施啦，大家都值得可以諗一諗嘅。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 Francis， 我哋下次再经过啦。 好，拜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 Francis 吓，咁啊环保啊相当之重要嘅，咁啊喺7:29嘅时间都同听众睇埋呢个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家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星期四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本地个案占34宗，创连日以嚟单日新高。两宗源头不明个案中，有一人较多搭的士。安老院群组再多23人确诊，再有的士司机、入新发茶餐厅同宾记粥面美食的食客确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防疫措施在新常态之下要张弛有度，现时有多宗本地确诊个案，因此需要马上收紧措施。美国向多名中国官员实施入境限制，自称压迫少数民族，违反人权。几名负责新疆事务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内，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等。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中共侵害新疆、哈萨克和维吾尔族人权，当中涉及强制劳动、集体拘留、生育限制同试图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同伊斯兰教信仰。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涉疆问题不是一些势力所鼓噪的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各项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1200万宗，累计超过550000人死亡。美国确诊超越300万病例，累计超过130000人死亡。南部和西部疫情严峻，佛罗里达33万人确诊，迈阿密地区56间医院的深切治疗部住满新型肺炎病人，密西西比多名州议员确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同炎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7:37，今朝 spot 到你，阿欧早晨，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吓，咁啊今日咧要留意今晚啊一个欧联啊同埋欧霸杯嘅抽签嘅就会出嚟噶啦，咁样咁啊呢个抽签嘅结果咧都好影响咧边一队球队啊可以赢到咧成为呢个欧联啊或者欧霸嘅盟主嘅，咁但系睇翻个赛程咧或者睇翻嗰个细则咧，其实啊欧联咧八队球队咧其实有啲咧就系踢咗首回合嘅啫， 系 咁啊欧霸杯咧更加多咧连首回合都未踢，咁啊究竟咧点去抽签咧点去决定咧，咁啊同大家讲多少少啦。嗱欧联咧八强咧定于咧8月12日咧就开赛嘅，23日咧就进行呢个决赛，赛事就搬咗去之前都讲过啦，葡萄牙嘅里斯本啊进行啊。至于咧停摆前咧未完成嘅16强嘅次回合比赛咧，就会啊包括咧曼城对皇马啦，拜仁对车路士啦，祖记咧对里昂同埋巴塞咧对拿波里嘅，就定喺咧8月7日复赛嘅咁样。但系有四队咧已经笃定咧入到去八强啊，包括咧。意大利嘅球队啦，亚特兰大啦，马德里体育会啦，仲有莱比锡啦，仲有咧巴黎圣日耳门嘅，呢啲球队已经笃定入到啊。不过咧欧霸杯嗰边就麻烦啦，全部咧都系净系踢咗第一个回合，甚或乎咧有两场比赛咧连首回合都未踢嘅，包括咧系西维尔对罗马啦，同埋国际米兰咧对西班牙嘅球队啊基达菲嘅咁啊，所以今年咧欧联同埋欧霸方面咧都可以话系粒粒乱嚟噶啦，咁 啊， 究竟边一队攞到啊史无前？前例的叫做欧联冠军以至欧霸冠军呢，对于球队来讲拿了都真是拿了的，不过对于球迷来讲叫做引头呢可能就没那么大了，对比过往挨更底夜看欧联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 现在都会挨更底夜的，但不是在现场咯， 是啊，咁你知道譬如欧联来讲就大家都尤其是香港的球迷喜欢看英超的球队，咁英超的球队呢现在就 曼城咯，曼城会在即是开这个16强赛事的时间曼城的球场嗰度咧迎戰皇馬， 係啦，咁啊， 咁但係都冇乜用噶啦，主唔主場都冇人嘅而家。 係啊，不過就睇下嗱，首回合咧，曼城係作客贏咗2-1嘅，真係有啲優勢嘅。但係即係小白你都有講啦，話皇馬近排咧狀態都好 fit 啊， 係啊， 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喺老營球場啊？即係唔知會唔會係自己主場啊，定還是 主場啊？曼城主場 係啦，咁啊，曼城嘅主場咧，唔知皇馬咧可唔可以又增添紀錄啊，攞翻一兩個作客入球。 其实真系都肯定好睇， 系啊， 因为咧嗱，皇马一定要两队都想赢噶啦，咁啊又次回合啦，同埋曼城主场啦，系咪先？虽然主场个作用唔系话特别大，咁但系曼城仲要谂，佢而家有官司前身，佢随时踢埋今届欧洲赛。跟住嗰兩年咧，就淨係睇英超嘅啫。咁你話佢唔攞啊？呢個佢真係非常想攞啊！ 係啊，如果假使間咧，即係曼聯啊攞咗曼城咧攞咗啊呢一個咧叫做歐聯嘅冠軍嘅話咧，下年咧就冇得蟬聯啦，因為佢冇得踢啊嘛。 咁點邊一個 邊個？去咗曼城嗰个席位咧， 嗰个位咧， 去咗嗰个位咧，呢个有少少拗头嘅，不过即系留待事情发生完之后，我哋再作定论啦。咁啊，转个角度讲下美职联啦，琴日都差唔多同样时间，8:00会开波，有场美职联啦，就是、第一场开翻波嘅奥兰多城咧，就对啊呢个碧咸嗰队球队啦，叫做国际迈阿密嘅，咁啊。呢場球賽咧，哇打咗超耐，點解咧？原因咧係賽前啊，兩支球隊咧聯同咧美職聯其他嘅球隊啦，大概係100名嘅黑人球員咧齊咧就做咗一個靜默嘅抗議啊嚇，長達咧8:46嘅咁樣，咁啊因為黑人平權嘅運動啦，咁佢哋就做咗一個儀式，咁啊用咗球賽。進行嘅時候，明明8:00開波嘅，最後場波咧8:02先開波咁樣啦。以香港時間嚟計， 佢哋都係一齊即係單膝跪下喺嘅足球場嘅中圈嗰度咧，咁啊圓圈咁樣就喺個中圈嗰度一齊跪下咁樣，都係一個靜默嘅儀式咁咯。 嗯，係啦，咁啊即係都支持翻呢啲啦，平權嘅運動真係即係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咁啊呢個美職聯第一場波咧。 有個名嘅，叫做美職回歸杯。 哦，係啊，係啊， 即係話佢哋 come back 啦。 好似用咗世界盃嘅形式去到做呢、這、一個比賽嘅延伸嘅，即係佢先係小組，然後就畫鬼腳，睇下邊個踢上去咯。 係啦，咁啊冇辦法啦，咁因為你始終踢唔到咁多 round 嘅賽事啊嘛，所以就用咗呢一個方法咧去叫做比賽嘅。咁啊，成場比賽頭先都話延遲咗舉行啦，而且咧中間亦都發生咗少少嘅衝突啦，所以咧最後場波咧加時加足11分钟， 哇！ 即系踢，譬如踢到120分钟就完场啦。sorry， 踢到90分钟就完场啦，即系45分钟，下半场踢完之后啦，咁啊足足踢足100分钟嘅咁样吓，咁啊好抵睇啊！如果即系你话睇波嘅球迷嚟讲啊吓，咁啊哇，点解会加时加十分钟咧？都系比较史无前例， 薯片都食多包， 系啦，比较罕见一啲啦。咁但系继续咧，同大家睇埋咧。禮拜六日啊，有咩波睇啦？咁啊，當然啦，即係你話喂，轉個頭8点钟啊，又有呢個美職聯啦嚇，咁啊，你中意睇波咧？朝頭早都有波睇嘅。你話喂，晏晝有冇波睇啊？有啦，5点钟啊，5点零钟嘅時候咧，就喺日本職業足球聯賽月組嘅比賽都有得上演啦。6点半咧又有南韓嘅職業足球聯賽啊嚇，咁啊，禮拜六咧就有好多英超嘅賽事啦，包括咧諾域治對韋斯咸啦，威福特對紐卡素啦，利物浦對搬尼咁啊。呢啲咧都系一啲焦点嘅赛事嚟。琴日咧一啲英超嘅赛果咧都几令人震惊，包括咧就系咧估唔到热刺咧唔想抢分， 系啊， 搬尼茅夫对热刺系0-0。 不过即系另一边相劲嘅咧就系曼联咯，曼联真系哇临近咧即系叫联赛尾段嘅时候，佢发力都发得几犀利。 系啊，即系 3-0赢咗波，曼联啱啱。 系啊，咁当然即系 对呢个阿士东维拉啊。 系啊，维拉咁啊笃定降班啦，咁啊自己唔争气啦，守唔住个大门咁。保罗普巴嗰啲全部都踢得好啦，咁冇办法啦。呢一班年青嘅球员咧，同阿呢个娃娃脸杀手啊，苏斯克查即系夹得好好啦。 暂时真系几夹啊！ 系啊，苏斯克查带好对曼联咧，咁啊真系下年踢欧联咧就应该好简单嘅一件事。 都有啲稳阵喎，佢嗰几百万，我指阿苏斯克查自己嗰个踢到欧联嘅 bonus 啊。 系啊，阿小白讲得好啱啊，咁啊即系好稳阵啊，呢个娃娃脸杀手啊，咁啊邓曼联嘅粉丝咧就开心啦，咁但系喂你热刺又失分咁样，哇嗰啲列强真系麻麻地，今年踢得咁啊，会唔会究竟系狼队下年系有机会踢欧联咧，或者欧霸咧咁样啊吓？ 而家都近嗱，我哋见到嗰个英超嘅积分榜啦，今日冠军当然利物浦啦，嗱曼城系第二，车路士咧啊60分第三，里斯特城59分系第四嘅，曼联58分咧就第五嘅，跟住第六狼队咧其实就52分嘅， 系 咁你见到咧第六同第七啊，即系狼队同石飞联啊争一分啦，咁啊。熱刺啊，當然再低啲啦。熱刺同阿仙奴都係阿仙奴第八，熱刺係第九咁樣，係啦。咁啊，你話曼聯嗰個入場券都幾穩陣啊。 係啊，咁啊，究竟咧英超再下游啲嘅位置，頭先小白講嗰啲石飛聯啊、狼隊啊，以至咧呢個熱刺啊同埋阿仙奴嘅命運會係點咧？咁就好好咁樣掌握喺咧今個禮拜六啊，即係今個禮拜六日咧，你真係睇曬啲英超嘅賽事，譬如熱刺對阿仙奴咧，一定係焦點嘅賽事，係禮拜日嘅時候上演嘅。咁啊，熱刺對阿仙奴，熱刺係排第10，頭先小白都講啦，阿仙奴排第8定排第9啦，咁啊積分上有少少唔差。咁究竟啊呢一场咧，即系可以话系打比嚟噶啦，或者呢个咁嘅对垒咧，即系为啖气，定还是咧边一队可以全取3分咧？咁啊，真系球迷们可以留喺屋企睇下啦，因为都系嗰句啦，即系近排大家都少啲外出啦，又系大家少啲外出嘅时机啦，最好就系留喺屋企自己睇下波，最多咧就系开下嗰啲视像软件啊， 系啊， 啲 friend 咧一路睇波一路倾偈咁样，依家系好兴咁啊。自己對住部電視機睇波啦，跟住咧就開嗰啲視像軟件，有幾個視窗咁樣啦，跟住咧大家咧同笑同鬧同食薯片咁樣先算啦，咁所以個感覺都幾有趣啊嚇，咁啊喺呢個咩啊叫做成日都話新嘅玩法啊。新嘅時代、新嘅玩法咧，就有一個咁嘅睇波嘅風尚出咗嚟。 冇錯啦！如果皇家馬德里嘅 fans 咧，仲要留意埋咧，咁啊嚟緊深夜嘅時候啦，皇家馬德里會對埃拉維斯啊，係啦，咁啊，其實點解呢個場比賽都要望咧？因為而家皇馬領先嘅1分啊，但係小場嘅。如果呢場波都贏埋嘅話咧，咁啊又將嗰個嘅積分咧又拉開到4分 嘅 咯喎。 係啊，咁啊，皇馬嘅 fans 咧就樂見啊，自己嗰隊波梗係大炒埃拉維斯啦， 第二。 跌噶， 大炒艾拉维斯啊，可以 人哋真系 打。七比零啊，隨時炒過咁啊，即係睇波真係開心啊！嗬，有陣時成班 friend 一齊睇啊咁啊，禮拜六日嘅時候都係啦，唔好外出啦，嗰啲酒吧嗰啲暫時歇一歇先啊，咁樣即係過翻疫情冇咁嚴重先，同啲 friend 飲下酒，傾下偈，睇下波啦。 新歌可以介紹俾聽眾一起聽，咁啊，日本有一個叫做彩虹計劃嘅 Niji Project 啦，咁啊有九個嘅女子團體喺入邊咧誕生咗嘅，咁啊有一個嘅名字當其時都啊話咗，不如你哋以後叫呢一個名咧叫做 Niji， 咁啊一對嘅組合啊嚇，咁啊意思都有咧 Need You 需要你嘅意思嘅，咁啊亦都就係話俾佢哋聽團結啊就是力量，不過都特別佢哋班底咧即係幕後嘅班底啦，係日本同韓國嘅公司一起咧啊去到做嘅，咁啊希望咧將更加多嘅歡樂啊帶俾大家嘅，咁啊希望有 make you happy 嘅意思。呢首歌曲都系一樣，嚟自 Nizio 嘅作品叫做 make you happy。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今朝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咧，都配合翻咧，正话咧七点半前咧，我哋嘅晨光大学啊，讲到咧关心社会、关心地球啊，都系要有环保呢个意识嘅啦。 系 咁啊，讲到呢一方面咧，诶睇下咧，就原来话咧早前咧喺呢个非洲啊尼日利亚山区咧，就有呢一个嘅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啊。 系 呢一个组织咧，佢哋咧影到有一个嘅状况咧，咦？ 都真係令到咧人類都為之咧係驚喜之餘咧，都覺得有啲安慰啦。即係似乎咧嗰個嘅影像或者佢哋影得到嘅呢一個狀況咧，好似咧為大家咧即係叫做守護呢個地球咁耐啊，又或者係大家為嗰個嘅一啲瀕危物種咧展開嘅保育工作咁多年以嚟咧，好似有啲成績咁、樣。咁究竟影到啲乜嘢呢？ 就係嗰啲就嚟絕種嘅動物，突然間一大班出嚟。 哇，好叻啊！係 咪啊？ 差不多，雖不中，亦不遠矣。咁就話說咧，這個學會咧，佢哋影到咧，一個咧係黑羅斯河大猩猩族群嘅活動情況。 哦， 係成個族群嘅活動情況。係。咁啊，當中見到咧，那個畫面上咧就見到啦，包括咗又係年幼嘅猩猩 BB。咁就同埋咧一家大細咁樣成個家族， 哇！ 即係都唔單止話係一家三口四口咁樣啊，而係咧真係都成五六七個咁樣嘅。 哇！幾好喎、 啊！係啦，咁有一個咁樣嘅畫面咧，即係仲要嗰啲 BB 又爬咗喺嗰啲比較係成年嘅大猩猩嘅背脊嗰度，咁佢然之後就手腳並行咁樣一齊行咁樣嗰啲咧， 都幾温馨喎、啊。其實真實 呢啲都真係比較少見得到嘅畫面啊。咁啊，專家就話咧，呢個係人類對於咧瀕危物種咧，佢哋展開保育工作咧，成咁多年嚟都超過20年嚇、首次咧就影到咧，見得到呢個群體出沒嘅照片啊，可以反映翻咧佢哋保育工作咧都有少少成效咁樣，唔敢自滿， 有啲安慰， 唔敢自滿啊嚇，咁、但係咧都叫有啲安慰啦，好似阿小白你話齋啦嚇，咁啊原來話呢一個嘅學會咧，呢、這個組織咧喺2012年開始咧就已經喺尼日利亞啦，同埋呢個密隆兩個國家的山區咧，就係、架設咗有成大約50部嘅攝影機，咁啊一路咧就放喺度咧就拍攝呢一啲嘅動物嘅生態嘅嚇，咁、就所以咧就見得到咧而家呢個大猩猩咧佢哋嗰個活動嘅情況咧啊原來係咁樣啦，開始成群出沒咁樣嚇，咁、而喺呢一個嘅學會當中呢、這個計劃咧亦都有咧。是嚟自美國的一啲嘅大學啊，佢哋有參與嘅。咁當中咧有啲教授咧都話咧，睇得到呢一啲照片咧，其實都反映住咧呢一種嘅大猩猩咧都係成功啊喺非洲山區嗰度咧係有自然繁殖啦。 咁就好啦， 係啦，令人振奮啊！佢都話嚇，咁啊，同時亦都過去日子咧都好少有咧係見得到啦，或者係拍攝得到、捕捉得到咧呢一種嘅大猩猩咧，佢哋聯群結隊咁樣出遊嘅一啲嘅照片。 我懷疑之前啊，都係啲猩猩咧又驚人咧，因為人啊永遠都係即係最影響佢哋嗰個嘅生活㗎啦。 嗱，通常你點解會見到啲動物咧開始唔走出嚟啦嚇？又或者開始係驚人啦，或者佢哋嘅活動範圍縮窄咗啊，隱細咗咁樣咧？都係因為咧，人類咧開始進入咗佢哋嘅森林區啊，即係去影響咗佢哋嗰個活動嘅空間啊，侵擾咗，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好似隱世咁樣。咁呢一個嘅學會同埋嗰啲嘅教授咧，都係咁樣指出咧，基於人類咧過去日子咧就砍伐啲森林啦，越開嗰啲嘅開發嗰啲土地咧越嚟越闊，越嚟越廣啦，咁啊觸及到咧啲大猩猩咧都失去咗佢哋自己嘅棲息地啊，再加埋咧一啲嘅非法捕獵啊，更加令到呢一啲嘅大猩猩嘅數量咧係減到去一度咧被視為係絕種噶啦咁樣，咁所以就喺20多年前開始咧就大家就明白到呢一個危機，咁所以先至咧就開始做呢一方面嘅保育，咁依家20年過後啦，咁啊終於見到咧。曾經一度咧，即係都面臨絕種嘅呢一種嘅大猩猩咧，就開始咧，即係有自己嘅繁殖，都係值得可喜嘅。咁啊，從呢啲嘅少少嘅資料啦、圖片啦同埋信息咧，即係令到咧大家都要明白咧，呢一啲嘅工作嚇，保育啲瀕危動物嘅工作咧，係不能夠停落嚟嘅。同時就算見到少少成績咧，都唔能夠自滿嘅，因為佢隨時咧好脆弱嘅。可能一下子咧又同你讲话，我就嚟绝种啦。 系啊，好快 嘅 啫。 咁啊，但系有啲嘢我希望佢快啲绝嘅，即系啲病毒嗰啲。 病毒啊， 唔该你嗱一声快啲绝种啊！ 讲到呢啲保育嘅功夫呢，好多时候呢都会有一啲歌曲呢去配合嘅。呢一首唔知啱唔啱呢吓 ?Cure the world. Unbelievable, it's terrible. 作品咧系嚟自张杰嘅外语作品啊！ 南韩首尔警方喺北岳山一带发现首尔市长朴元淳嘅遗体。朴元淳寻日失踪，首尔警方深夜至凌晨大规模搜查，喺北岳山肃静门附近发现朴元淳嘅遗体，死亡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朴元淳嘅女寻日下昼向警方报案。指朴元淳留低类似遗言的口信之后离开屋企，之后失去联系，手机关机。首尔市政府指朴元淳冇翻工。同总统文在寅同属共同民主党的朴元淳，一年起担任首尔市长，去年成功连任，历史性第三度成为市长，被誉为有机会两年之后挑战总统宝座的人选。财经消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49美元，卖出1804.73美元。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4，加元1.358，人民币6.996，英镑兑美元1.261，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系多云同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系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北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

近排咧都多咗咧，就留意咧不同嘅媒体咧喺度宣传嘅时候啦吓，可能系宣传自己啲活动啊、节目啊，又或者系宣传下一啲咧嚟紧嘅安排嘅时候咧，都会用咗一种咧心态决定一切嘅方式嘅，即系好似咧去咗唔系睇咗当去咗，听咗当食咗，嗰啲咧，所以朱海婷呢一个嘅开场白好啱啦。 系啊， 我哋听咗 当去 party， 我几有先见之明 啊！真系几时都系啊！诶，而家疫情咧又反反复复嘅状况底下都系啦。即使咧大家听到我哋啲呼吁啊，或者系啲宣传嘅内容咧，仲开 party， 叫你谂下噶咋， 系咯。我哋意思都可以嘅，从呢一个心态上咧，感觉到就当去咗，就当做咗。 你自己可以喺屋企开一人二人 party 咯，咁啊或者视像同其他人咯。 就算食饭都唔可以超过八个人啊，第九个人唔约佢啦，咁唔约第九个人啦。 喂，如果真系发展到咧，即系大家呢个心态咧，都已经系变咗常态嘅时候咧，喂，一齐食饭啊，聚会啊，大家攞个 mon 出嚟， 攞个 mon 出嚟，攞个相机啊，呢个真系， 大家可以攞啲餸出嚟 share。 你睇下，哇，阿彭仔你嚿叉烧几好食喎，系啊，俾你睇下喺个镜头面前，好 juicy 噶嚿叉烧， 望到当食咗， 系啊，可能系咁样，可能全部人都瘦晒啊。 咁大家都要有呢一种嘅心态都未定啊。好，咁今天咧嚟到星期五噶啦，咁时间咧进入呢一个嘅8:12。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咧又多咗一名嘅成员，我哋阿朱海婷又喺度啦。 早晨啊，各位。 早晨，阿马欧亦都喺度。 Hello， 彭仔继续喺树，咁小白就不能够喺树啦。咁好快啊，大家又会咧， 系嘛？ 又会遇到一啲嘅听到一啲嘅状况咧，喺尤其是下星期开始咧，咁我哋会亦都系加重翻一啲嘅叫做。 防疫措施， 防疫方面咧都要做啲功夫嘅，咁所以咧就不论喺呢一个嘅社会上啊，以至到大家啲工作啊、生活啊，同埋我哋咧喺直播室入边咧嘅运作咧，都会咧加强翻呢一方面咧，就去让呢一个嘅病毒咧嗱一声咧，就唔好再咧喺度搞住我哋啦吓。 继续小心啊！ 天气方面咧，需唔需要配合咧，都系需要嘅。 咁睇下今日方面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同埋炎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大约32度，新界就再高一两度噶。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即系我哋周末嘅时间都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仲会系天气酷热，大家留意一下。 好， 现时室外气温去到30度，相对湿度就系76%噶。 系咁今天咧嚟到农历嘅5月20咧，望下呢个通胜就哇，今日好多嘢适宜， 例如咧， 好多嗱，定盟啦，嫁彩哦，今日适宜做嫁彩啊， 吓好日。 咁另外咧就系出行啦，入宅啦，仲有咧就做屋啦，起机啦，唔知系咪意思系基建嗰个机吓？仲有咧 起飞都好，而家都好想 起飞。嗰啲货运都可以嘅，货运都可以吓。咁至于你话今日不宜啲咩啊，或者忌咩咧，就话呢一个牧羊。开仓掘井呢啲就写咗个忌字喺树下，咁但系就攞嚟参考下啦。咁至于你话如果系做开啲买卖啊、交易啊嘅朋友咧，都留意嘅话咧，今日原来都适宜咧，就系立券啊，券商个券啦， 系 交易啦，同埋开市嘅喎。咁搵埋我哋啲朋友出嚟一齐分析一下啦。 好。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彭仔，早晨 ，Heidi， 仲要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彭仔 Heidi 好， 早晨啊，系时候咧睇睇，喂，隔晚美股要跌啦，跌361点，睇翻港股 ADR 都要跌，都系跌300点到啦，今日有市系咪应该回一回啦？系咪技术性调整啦？呢个叫做 系。 真係停一停唞一唞都係合理又正常啦。不過歐頭先都講就係話美股即係以呢個三十隻成分股為主嘅呢一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就跌嘅，但係咧喺呢一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咧、仍然都係做好嘅，雖然就唔係好勁，但係咧都叫做收市嘅高位啦嚇、無論如何點都好啦，新經濟股同傳統舊經濟股出現一個分庭抗禮嘅情況咧，呢個都已經屢見不鮮嘅啦。咁所以我諗香港都係咁樣咯。咁當然一陣可以繼續講啦。香港啲科技股尋日就即係可以用狂升嚟形容啦。咁但係喺而家呢刻咧，我哋開始亦都要有幾樣嘢咧要留意嘅。除咗你話港股已經去到，譬如話我都講啦，幾個重要嘅阻力位都叫做突破咗，啱啱企咗喺佢之上，但又唔係多得好多。即係話其實求其跌翻兩三百點咧，個恆指咧。咁又已經失去咗呢一個所謂即係已經係即係九宮都不破，終於就上破咗嘅一個區間嘅阻力啦，即係三樣嘢嘅喺度，大家又記住佢250天線啦，三月初個下跌裂口啦，仲有就黃金比率個反彈 0.618 即係 61.8% 低位計下，咁所以呢即係今年㗎啦，咁所以呢我會覺得即係係咪真係企得住呢，呢、這個都成啲疑問嘅，咁但係你話個別股份有冇可以尋找到機會，咁當然有啦。咁但係亦都見到個情況就係話，尋日因為一個極亢奮嘅消息，咁咧就令到啲即係科技類股份咧就狂升啦。咁我亦都會覺得去到呢一刻咧，有少少消耗性上升，或者有少少真係有少少有亢奮咗啲啲咧，俾我感覺係即係當然基本面。以至到市場憧憬、資金嘅推動等等，都仲係正面，但真係有啲比較亢奮嘅狀況。 即係過咗龍啊 ，Dicky， 你覺得 少少過龍，即係有少少過龍，真係我覺得過龍嘅。咁仲有另外一樣咧，就係話而家中美，即係我成日都講嗰啲 V 運運咧，咁仍然繼續嘅。譬如話除咗咧針對個別企業啊發展訴訟啊、民事檢控，咁而家去到而家呢一秒咧，就已經係針對緊個別一啲內地嘅官員啦。新疆嘅官員啊，咁樣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資產。咁當然，如果你話你冇資產喺美國，咁佢就搞唔到你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有資產喺美國啦，咁佢可能就做到嘢。咁所以喺而家呢刻咧，我諗大家都密切觀察住，即係呢一個狀況，因為實際上喺美國個狀態，即係喺即係新冠肺炎疫情咧，好惡劣，即係單日即係嗰個所謂新增嘅個案係又係創紀錄。即係同我立指一樣嘅，真係好無奈啊！呢、這個黑色幽默。咁但係就喺目前呢一刻又冇疫苗又冇藥，咁即係其實點咧？又唔停擺，咁但係即係個感染人數就越嚟越多。咁你真係全球1200万人感染，亦都全球好不幸死咗55万人。即係呢啲數字係好恐慌。咁但係好驚人，但係好似股票市場而家係等冇人睇冇人理啦，已經去到個地步。咁我覺得。呢、这個狀態唔會維持永遠噶咯。 嗱頭先 Dicky 講到咧，就係話我哋琴日咧個市啊，雖然恆指都係淨係升個0.3%，但係咧個亢奮消息咧就係啦，同啲新經濟股有關啊嘛。咁啊頭講到咧就係恆指服務公司咧就透露有意推出我哋港版嘅 Nasdaq， 即係好似咧呢個納指嘅呢個嘅主題嘅，就係以科技創新咧為做呢個主調啦。頭先你都講過啦，哇呢類型新經濟股咧都繼續係升得幾誇張，譬如講其中兩隻啦，阿里巴巴或者呢個網易方面。甚至美团都有成即系10%嘅升幅。嗱，虽然你话都有啲夸张咗啦，咁但系始终呢个憧憬可能会谂下，期待到八月嘅噃。咁呢、這个即系我哋仲有大约两三个礼拜嘅时候，咁有啲乜嘢可以部署下呢？ 好，咁啊，先讲下几样嘢啦。第一，扫除大家市场少少嘅谬误先。第一样，恒生指数公司咧，佢讲嘅呢一个港版纳指，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哦，纳指咧就系反映科技股指数。嗱，呢个错唔晒，但肯定唔啱嘅。因为其实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Nasdaq Composite） 咧，其实就只系将喺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呢、這个交易所上市嘅股份咧，变成一个指数。咁即系话，其实咧喺里边系包罗万有嘅，因为喺 Nasdaq 度上市嘅股份唔系净系得科技股嘅。系啦，例如某咖啡连锁店，我唔讲名啦，唔帮佢宣传。其实佢都系喺呢个纳斯达克综合交易所度上市，同埋系佢个指数嚟嘅。咁所以第一呢样嘢，咁当然，但如果你再引申落去，其实亦都啱，因为咧喺呢一个交易所上市股份，好大部分都系 科技类、互联网类，咁而呢一啲嘅股份个市值好大，咁平时我哋成日都讲啲哇 Facebook 啊，哇 Amazon 啊，哇 Microsoft 啊 ，Intel 全部都系嘅，咁但系喺道指里面咧就得嗰几只嘅，得个四只嘅啫吓，咁好啦，咁如果你话而家喺呢一刻香港要整一个咁样嘅指数，当然正面啦，因为之前恒生指数公司已经宣布咗。就是話喺未來嘅檢討咧，係可以將第二上市同同股不同類嘅股份加入去恒指度嘛，而個個股嘅上限係5%。咁呢樣嘢我舊年已經講噶啦，就話喂你唔加唔得噶咯，你唔加邊緣化噶咯，你唔加就好似2006年唔加 H 股咁噶咯，一定要加啦。好啦，咁佢哋都宣布加。咁而家再講多個指數咧，大家就好亢奮啦，因為呢個有少少係意料之外嘅，但係都要講，其實整多一個指數。同而家恒生指數裏面已經有無數咁多指數，恒生指數公司有好多個指數，大家上去網站睇到成百個指數嘅， mm-hmm. 即係好多個分類指數。當然大家識嘅會可能話金融啊、工商啊、即係呢啲咁嘅分類指數啦。但係其實講緊其他嘅指數有好多嘅。咁、mm-hmm. 究竟呢一個所謂新經濟指數係咪可以跑出呢？跑出的意思係咩呢？係令到好多人關注，跟住呢就係話有好多指數基金啊。衍生工具啊，會推出，而令到呢一個指數咧有好多資金追捧。嗱呢樣嘢咧就真係需要時間去發展嘅。即係當你搞咗指數出嚟之後咧，就唔代表話即刻即秒鐘咧就會有好多呢啲頭先我提及過嘅嘢。咁所以係需要長時間發展。咁當然我睇好呢個指數嗰個概念，因為好簡單。如果我有一個指數基金啊，淨係追蹤呢啲股份，咁、可能好受到投資者歡迎。我覺得哇，我中意呢啲新經濟喎，咁一定會有人出嘅。咁但係你都要係一個比較長時間發展，即係唔好忘記恒生指數其實即係都發展咗相當得耐嘅時間先至可以有今日嘅成績嘅。咁而你話 NASDAQ 咁嘅人哋80年代開始已經有，所以我諗唔係話一時三刻咁快可以就做得到，但係個股市咧就已經好亢奮升咗。咁講真，你話可唔可以升夠兩個月？等八月份恒生指數公司宣布，哇！染藍啦，阿里巴巴呢啲就可能下一轉，因為咧而家未入到港股通，美團嗰啲一定得啦咁。咁呢個我都講好耐啦，預測咗。咁、所以即係其實會唔會係話大家都會識得睇，大家都會知，大家都預測到會發生嘅事，個股價就會升到等你宣布嗰日，跟住先。哦，一齊獲利回吐咯，咁我覺得唔會噶啦， 冇計得唔準啦、啊， 係有前有後嘅， 呢就早少少，咁但係你話喂，咁我而家合埋啊，唔理啦，新經濟股買完，咁呢個我不嬲都係講個策略嚟噶啦，即係我講你話，誒呢啲同股不同權又好，第二上市都好，你要揸長少少，京東網易上市初期冇咩升幅，慢慢揸啦 ，OK 嘅，咁而家。是慢火煎魚式咁咯，咁當然美團就唔係啦，美團就係直情係猛火燒牛扒式啦。 係咁啊，有啲股份咧都係率先升定咗啊咁啊有陣時咧，即係時間都係有前有早啊嚇。今日咧同 Dicky 咧講住咁多先啦嚇，唔該曬 Dicky。咁啊有金利豐證券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嘅。咁啊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有，唔該。 好唔該，下個星期傾過好嘛？唔該曬你啊 ，Dicky， 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啊！受到疫情影响咧，原定于今年二月份举行嘅第30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就会由7月16号至到19号，即系下个星期四至到日咧，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噶噃。今日我哋好高兴可以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博览嘅。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私分。咁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其实今年咧系踏入第30届啦，汇聚咗咧嚟自14个国家同埋地区咧，系近690家教育机构啦、专业学会同埋一啲公司型机构啦，以及系政府部门咧等等参展嘅。咁系欢迎咧公众人士系免费参观。咁喺教育嘅展区咧，就会汇聚咧就多间嘅大学啦、专上学院同埋机构。咁好似有香港树人大学啦、恒生大学同埋香港青年协会等等嘅。咁亦都包罗咗咧职业专才嘅教育机构同埋团体嘅。咁好似系职业训练局啊、香港建造学院。 院、香港工程师学会和飞行学校等等嘅。 咁其实除咗一啲本地嘅升学资讯之外咧，博览亦都会提供唔少海外升学嘅资料噶。阿 Baron 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当然可以啦。咁我哋嘅博览咧提供咗咧美国啦、法国同埋日本嘅一啲升学讲座嘅，咁系邀请到咧驻港嘅领事馆啊，同埋教育机构嘅代表咧，就为大家咧详细讲解当地升学嘅入学手续啊、要求啊，同埋一啲筹备嘅过程啊，以及系校园生活等等嘅。咁而另外咧，今年嘅博览咧亦都会继续有国际交流村嘅，咁咧就由多国嘅驻香港嘅领事馆啦，或者一啲官方认可嘅机构咧系组成嘅，咁咧就为参观人士咧提供各国升学同埋就业环境最新嘅概况啦，同埋提供一啲咨询服务嘅。咁参与嘅国家同埋地区咧，包括有奥地利啦、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美国同埋韩国等等嘅。咁所以咧，无论系本地升学啦，亦或有意去外地升学嘅人士咧，都可以一站式咁样搜集一啲心仪院校嘅课程资料啊，同埋了解入读资格嘅。 嗱，我知道除咗教育之外咧，博览嘅另外一大专区咧就系职业噃。阿 Baron 啊，咁唔知今年有啲咩主题咧？ 系咁咧，为咗紧贴各行各业嘅一啲发展啦，同埋需求咧，咁今年大会咧系会带嚟四大嘅职业主题日嘅。咁好似喺第一日啦，即系7月16日咧嘅主题咧，就系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首次举办嘅未来科技人才日啊。咁啊，邀请咧一啲专家系讲解最新嘅一啲行业趋势嘅。咁而喺展览第二日咧，就系7月17日咧，就会系由机电工程处同埋香港机电业推广工作小组合办嘅机电工程日。咁喺第三日啦，就系18日啦，就会由职业训练局即系 VTC 咧举办嘅技能日。咁咧就将会有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嘅一啲得奖者咧系嚟到现场。咁而博览嘅最后一日19日咧，就得到咧呢个香港机场管理局支持嘅航空日嘅。我哋邀请到咧就几个展商啦，就为我哋讲解咧一啲譬如飞机师嘅入职要求。 阿 Baron 啊，其实咧面对失业率上升啦，博览会会唔会都为入场嘅人士咧提供一啲现场招募啦，同埋职业培训等等嘅资讯咧？ 是有的，因为呢其实我们也都设立招聘广场的，那就跟多间的求职平台合作，那就邀请了呢多间私营机构呢在会场接受求职申请的。而一些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呢也都会在现场招聘的，那预计呢是会有超过2600个的职位空缺的。博览另一个焦点呢其实也都有一个青年广场的，那这个就是由香港青年协会呢等等的展商呢就会为年轻人提供一些职业规划啊和持续进修的资讯嘅，咁而场内咧亦都会有一啲暑期工作啦，同埋实习计划嘅专区添嘅。 嗱，大会咧就将喺现场啦举行超过80场嘅活动嘅，当中仲会包括一啲网络红人啦，同埋大学教授嘅分享会。Byron 不如都同我哋预告一下啦。 好啊，咁喺博览第一日即系星期四咧，我哋就请嚟咧呢个网络红人啦，加聪同埋 Yellow 咧嚟到现场啦，分享成为 YouTuber 嘅一啲经历啦，同埋佢哋嘅日常工作嘅。咁而咧中文补习嘅名师啦，阿林日欣咧亦都会喺现场分享 DSE 中文科的应试锦囊嘅。咁喺第二日啦，即系星期五嗰日咧，我哋就请到咧新晋 DJ 黄正仪咧，就会嚟分享佢入行嘅经历啦，同埋一啲工作上嘅心得嘅。咁另外啦，喺第三日咧，我哋就请嚟咧中大物理系嘅高级讲师啊，汤兆星博士咧，就会嚟到现场咧分享点样以有趣嘅角度咧去理解物理科嘅。咁而最后星期日咧，我哋就请嚟教育机构嘅校长啊，凌宇一博士咧，就嚟讲述佢自己系点样克服呢个读写障碍嘅困难嘅故事嘅。咁而咧现场咧亦都会有多场嘅海外工作假期，即系 working holiday 嘅讲座嘅，好似话法国啊、加拿大同埋德国一啲嘅热门嘅工种啦，同埋申请资格嘅。 咁其实今年嘅教育及职业博览咧，就将会同其他三个活动咧就同期喺香港会展嗰度举行嘅。Baron 不如都同我哋讲解一下最新嘅安排啦。 好啊，咁咧同样系之前受到疫情影响而延期嘅呢个香港贸发局创业日咧，亦都会咧喺7月16日至17日咧，同教育资料博览咧同场喺会展嘅5楼举行嘅，咁俾观众人士咧免费入场。咁与此同时咧，每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同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咧，亦都会喺7月15日至21日咧，一连7日喺会展开锣嘅。咁咧有兴趣嘅大家咧就可以凭票参加嘅。 今日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教育及职业博览由下周四起至星期日喺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详情可以上贸发局嘅网站查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石天丽报道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1200万宗，累计超过55万人死亡。美国确诊超越300万病例，累计超过13万人死亡。南部和西部疫情严峻，佛罗里达33万人确诊，迈亚密地区56间医院的深切治疗部住满新型肺炎病人，墨西西比多明州议员确诊。另外，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学校重开守则严苛和昂贵时，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雷德菲尔德表示会严格遵守规则，但承诺提供更多资料协助学校、社区和家长作为决定的参考。美国对学校重开制定守则，包括要求教师和学生戴口罩和在课室内进食午餐。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发言人表示，不清楚特朗普批评守则哪方面严苛和昂贵。玻利维亚临时总统亚列斯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状况良好。53岁的亚列斯在社交网站表示，4名内阁成员近日对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自己都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呈阳性。他将会自我隔离14日，之后再进行另外一次检测，隔离期间仍会继续工作。玻利维亚有大约1100万人口，累积近43000人确诊，1500多人死亡。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日前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阿列斯成为几日之内第二位确诊的南美洲国家总统。另外，委内瑞拉政府高级官员、制宪大会主席卡维略亦都证实感染新型肺炎。美国向多名中国官员实施入境限制，自称压迫少数民族、违反人权。几名负责新疆事务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内，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等。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中共侵害新疆哈萨克和维吾尔族人权，当中涉及强制劳动、集体拘留、生育限制和试图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伊斯兰教信仰。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涉疆问题不是一些势力所鼓噪的人权、民族、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的问题。新疆的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等各项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北韩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表示，朝美领袖会谈对北韩无好处，恐怕今年内难以举行。朝中社引述金宇正表示，他个人认为对美国来讲需要举行会谈，但对北韩来讲会谈毫无实际的利益。他又说，北韩的立场并不是绝不实现无核化，而是现阶段不能实现，强调北韩为实现半岛无核化采取行动的同时，对方都要有相应的变化，拎出不可逆转的重大举措。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546点，升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97美元，卖出1803.16美元。美元对其汇价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9，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9，人民币6.996，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同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第二线有坏车，咁而系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第二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咧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唔系好挤塞嘅啫，经过小心啦。龙翔道荃湾方向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车龙尾消散啦，排到去泽安村。重复多次啊，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中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尾消散，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返红隧方向车龙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北角码头。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阁路。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就挤塞。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过咗芙蓉山路少少。咁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荃湾嘅惠泉路有爆水管，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一段全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啦，同埋石围角路去翻惠泉路挤塞噶。重复多次啊，荃湾嘅惠泉路有爆水管，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呢一段全线封闭。咁而家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同埋石围角路去翻惠泉路咧都系挤塞，咁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九月一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看看啦。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星期五嘅朝早啊，8:40噶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而家直播室当中咧就有我彭仔啦，再加埋阿朱海婷啦，同埋小白咧就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先嚟睇下今天咧就《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讲到呢个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本港昨日咧係新增有42宗嘅確診個案，咁當中咧34宗都係本地個案，創咗本港有疫情以嚟嘅新高啊！兩大本地群組咧就持續擴散嘅，咁當中咧以港泰護老中心嘅群組擴散得最為厲害，咁昨日咧就再以係23名嘅院友係確診啦，咁累計咧總共係32個員工以及咧係院友咧係確診嘅，佔咗整體人數咧係58%。咁而另外呢個賓記同埋咧新發茶餐廳群組咧，尋日亦都係再增加有6個人染疫嘅，當中3個人咧就係的士司機。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預料咧，未來仍然係會再增加個案嘅情況係令人擔心。咁而尋晚咧再傳出啊，有14宗嘅初步確診個案。咁讲到本港咧，寻日亦都有2宗咧系源头不明嘅个案噶，分别咧就系一名咧住喺慈云山慈安苑安康阁嘅94岁男子，以及咧一名住喺咧永隆大厦嘅女子。咁而后者咧就系的士常客嚟嘅，即系指嗰位女子吓。咁啊，暂时就未知是否咧有关联嘅。咁另外，本港尋日亦都有8宗咧係輸入個案嘅，咁當中咧有4個人咧係獲豁免人士，咁全部咧就係由哈薩克斯坦咧抵港嘅，咁3個人咧就係機師啦，以及係1個人咧就係空中服務員，咁而衛生署指出咧，前日總共咧係有1025位啊係獲豁免人士咧都係接受檢測嘅，咁話。而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咧，佢表示一直靠堵截社區傳播源，咁以阻止呢一個病毒傳入院舍。但係當社區傳播源係增加嘅話咧，咁憂慮到越嚟越多嘅長者會中招，或者會出現死亡個案。咁至於院舍職員啊，到不同嘅院舍上班咧，對於播疫啊，亦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咁話嘅。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文匯報方面咧，亦都係就住呢一方面咧，去仔細睇下咁，究竟呢個病毒點解會令到長者係容易係冇藥醫咧？呢個情況啊，染疫易變重症，長者恐冇藥醫嘅。嗱，新一波嘅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咧，就持續喺香港爆發，更加涉及咧就係老人院群組，多數都係九旬老人嘅，咁啊隨時演變成為重症患者，但係佢隨時咧就會冇藥可醫啦。嗱，特區政府抗疫專家顧問組成員、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許樹昌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講到啦，嗱喺極少數啊證實對新冠肺炎有一定療效嘅藥物，即係我哋都聽過呢個藥物名就叫瑞德西韋啦，喺香港咧已經係冇存貨啦。最無奈咧就係美國早前啊就係掃光咗未來3個月嘅瑞德西韋嘅供應，以致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咧係難以採購嘅。咁如果老人嘅傳統醫療方法咧係有副作用嘅話咧，就可能要食呢個安慰劑，即係吊鹽水啦。嗱，頭先先講點解話美國方面搶購先啦，因為美國政府咧已經向咧呢一個嘅瑞德西韋嘅藥廠咧就係預購咗超過50萬劑藥噶啦，相等於咧7月佢哋整個月嘅全球產量，以及8月同埋9月。超过90%的全球产量的。由于药物的专利就是由这间公司叫吉利德拥有，其他国家的药厂就不能制造的，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会没有货呢？咁講翻啦，點解呢只藥物瑞德西韋咧係暫時目前唯一一隻有證據顯示啊係對新冠肺炎有效嘅藥物啦？講到佢就能夠咧係令重症嘅患者嘅住院日數咧由15日縮到去11日。本港咧亦都有參與咧呢個臨床研究嘅，但係由於存貨有限啦，我哋香港咧現時已經冇咗呢一隻藥。而最後一名嘅使用過瑞德西韋嘅患者咧，就係沙田 全流首名确诊的34岁的女病人，她已经完成疗程了，正在等待出院。咁啊，點解佢俾藥效就係比一般嘅支援藥物同埋呢個安慰劑能夠縮短病情四日啦？咁啊，死亡率亦都係下降4%嘅。咁但係目前喺冇呢隻藥嘅情況之下啦，香港只係能夠繼續使用傳統嘅療法，即係蛋白酶抑制劑同埋干擾素嘅混合藥咧去治療病人嘅。咁但係呢啲傳統嘅療法咧就會有副作用嘅，包括係腎衰竭同埋肚屙。如果出現副作用咧，就要立即停藥，之後就要轉係食呢個安慰。即系吊盐水噶啦，港府咧正系同咧呢个水力西维嘅药厂咧吉利德咧就系洽商，希望可以尽快注册同埋引入使用噶。咁但系啦，许树昌都叫市民啦，千祈咧就唔好相信坊间流传嘅治疗方法，例如就系叫你食咧高浓度嘅维他命 C 吓，因为咁样咧系有机会咧系引致肾石噶。好啦，咁讲到面对而家美国暂时几霸道买断呢个药物嘅情况之下，全球系咪就无计可施咧？咁有悉尼大学嘅学者就讲到啦，虽然呢只药物系有药物嘅专利，但系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当中，各国政府咧可以发出强制许可令，去绕开药物嘅专利保护。咁即系话可能喺本国会仿制申请呢种去生产呢种药物啦，或者要从其他国家佢哋嘅仿制嘅药生产商嗰度就购买。咁呢个咧就文汇报方面咧就住呢只我哋叫未来药嘅一个分析吓。 好，知道嘅形势原来咁样。 好，我哋再望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啊，咁啊寻日咧就公布啦，明天开始至到咧就今个月嘅24号就会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咁啊我哋睇睇有啲咩措施先啊，餐饮处所嘅话啦。顾客数目不可超过其通常座位数目的60%，并不可多于8个人咧系同一张台食饭嘅吓。好啦，酒吧同埋酒馆啊，不得多于咧就4个人咧就系同一张台嘅。好啦，另外咧就系派对房间、卡拉 OK 嘅场所，每一个嘅房间人数由16个咧就收紧至到8个。至于健身中心方面啊，连教练在内，每一个嘅小组训练或者课室人数由16咧就收紧至到8个噶。小组之间最少咧要有1.5米嘅距离，或者咧就系设有一个咧就系隔板噶。夜店或者夜总会啊，可以同桌人数由8收紧至到4，咁啊顾客数目由通常座位啊八成收紧至到60%啊吓。咁至于咧就系电影院以及咧就所有现场表演嘅公众娱乐场所咧，都讲到咧就系不得饮食噶。咁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认为啊，喺食肆除口罩进食咧，其实风险好高噶，应该尽量咧就拉阔啊餐桌之间嘅距离，限制每一张台咧系4至6个人嘅上限就差唔多。咁呢个佢嘅意见啦。咁另外啊，香港餐饮业联会协会黄家和咧就指出啊，小型食肆台嘅距离达到1.5米，可以。但是可以就装这个隔板，收紧入座率是打击酒楼生意，部分酒席就即时是延期的。估计新措施令到业界的生意再跌多20%，一个月生意额少了18亿至27亿元。今天他承认业界早前就是松懈，担心社区进一步爆发，政府再收紧至不多于4个人同台吃饭，饮食业就更加难做生意。咁啊，飲食業界咧原定於下個星期三就推出一個7月7日嘅優惠，咁大家都應該記得啦。飲食業界立法會議員啊張宇仁就話到啦，現在咧就係不排除有改動嘅，會密切留意住咧就係呢一個疫情嘅發展。咁啊，如果疫情日後回復翻零個案，咁啊希望咧就係局長就話到啦，亦都咧就係要夠快啦，所謂張弛有度啊嘛，張要夠快，弛亦都要有度咁講。咁啊，以上嚟自明報嘅報導噶。 最緊要合時啦， 係啦，冇錯， 係啦，如果唔係真係過咗時機咧，有陣時啲嘢就做嚟都冇用，又或者做嚟又俾人咧係救病啊。 嗯、 好啦，跟住咧就睇睇《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今日嘅內頁講文咧都係講同疫情相關嘅一啲嘅事件啊，咁啊講到啲口罩嘅質素問題嚇。嗱，政府資助本地公司生產口罩計劃就被批評咧甩漏多啦，有關公司生產嘅口罩質素亦都成疑嘅。蘋果日報發現咧，就獲得政府資助2條口罩生產線嘅瑞士益科有限公司，咁就另外咧有生產名為同洲嘅外科口罩公開發售。 咁有用家咧就指呢一批嘅口罩質素參差啊。咁啊，專家測試咧就發現啊，呢一批嘅口罩樣本之中咧，至少一成兩側咧就未有完全係封實嘅。咁啊，建議用家就以膠紙貼實漏氣位先至好使用啊，咁講。咁另外咧，亦都咧，《蘋果日報》嚇，尋日咧晏晝時分咧，就走去巡視下銅鑼灣幾間嘅藥房啦，以至到係連鎖店。咁就話咧，大部分藥房咧都將口罩咧放喺門口多眼嘅位置，形成一縫咧就係口罩牆嘅。咁售價明顯咧上升咗嘅，例如咧一盒50个日本製嘅口罩咧，就叫價咧係260元啊。一盒50个小童口罩咧，都需要系228元至到238元咧，系不等嘅。至於連鎖店方面咧，就一盒50个呢啲包裝嘅口罩咧，咁啊有化妝品店咧，佢哋嘅售價就由99元至到148元不等。咁而多間嘅店鋪咧，仍然係有存貨嘅。不過有嗰啲連鎖店啊，即係個人護理嘅連鎖店咧，就已經係賣曬啦啲口罩咁。譬如話咧，喺呢一個嘅謝飛道有分店嘅一間嘅個人護理嗰啲連鎖店啊，佢哋嘅職員咧就話啦，成人同埋中童嘅口罩咧已經喺中午全數賣曬，未知咧幾時有貨咁。咁其中亦都有市民咧就表示咧花咗100元咧係購買10个韓國製嘅口罩，仲話咧4月訂嘅2盒口罩咧仍然未有貨，憂慮咧價格會被搶高，咁所以先咧係自行買入少量嚟到備用咁話。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睇下《東方日報》方面都係轉題新聞啦，講到大批外佣穩定隔離啊，賓館酒店坐地起價。嗱，新冠肺炎嘅疫情反彈，政府要求咧到港外佣入住酒店咧隔離14日嘅，令到訂房嘅需求大增，部分賓館嘅房價咧已經上調，有酒店咧更加明顯啦。如果外佣係確診，唔會咧係退回全部嘅房租嘅，以及會額外收取2000几蚊嘅房間清潔費。部分雇主已經要求咧就押後外佣來港的時間，以減少負擔啦。香港僱傭代表協會都講到啦，中介公司代僱主訂房咧係有問題噶，咁有困難噶，希望政府能夠提供一兩間嘅指定酒店安排外佣入住，方便去處理嘅。嗱，以旺角嘅一間賓館為例啦，咁啊嗰間賓館有大約50个房間啦，其中60%已經被咧就係自香港封關之後未能翻回內地工作嘅人士咧係長期租住嘅。僅餘係40%可以供訂購嘅預訂啦個房間，但係佢就話啦，近日咧都多咗人查詢咧，就係訂呢啲房間俾外佣入住。現時每晚嘅房價咧雖然就上調咗去200几蚊，但係仍然係蝕住做。另外啦，職員咧係唔會咧進入隔離人士嘅房間做清潔嘅。有連鎖酒店集團咧都係同樣提供呢一個嘅供檢疫嘅房間啦。咁啊，佢哋就講到啦，嗱，如果外佣係入住前確診咧，就係會收取3万嘅房租。咁如果外佣入住之後先確診咧，14日嘅住宿費用咧就唔會退嘅啦。另外咧喺按金當中咧就會再扣除2600元作為房間清潔同埋更換所有咧呢個被單啊、床單、被鋪嘅費用嘅。其實咧，過去6个月累計至今啦，睇翻啲外佣來港嘅情況啦，大約有咧過萬名嘅外佣咧係等候嚟到香港啦。但係由於印尼同埋菲律賓咧係仍未完全開放辦理簽證，咁所以確實可以嚟到香港嘅外佣人數咧係遠低於預期嘅。加上部分嘅僱主咧都要求啲外佣要延遲嚟到香港啦，故每日抵港嘅人數只係大約100人左右，並非咧好似想象中咁多嘅。呢個就係《東方日報》方面嘅新聞嚇。 好，咁啊，而家天氣酷熱。好多時大家都會咧，就係中意去游水啦，係咪？咁啊，游去康文署嘅泳池嘅時間咧，都會遇到，有啲泳線咧，可能好似咧就係俾人 block 咗，專係我嚟訓練專用咁樣。係啦，咁啊，今日咧就睇到嚟自《經濟日報》咧都有相關嘅報導，話到咧就康文署屢被質疑咧就泳線分配不公，咁啊造成咧就泳會壟斷泳線嘅情況。咁啊，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之後啊，批評康文署推行嘅中央分配泳線計劃喺分配公眾泳線用途咧就唔清晰。 亦都缺乏監管，包括就未能夠查核泳會有否以泳線作為牟利用途等等的五項不足。建議康文署研究為泳會可獲分配的泳線數量設上限，加強有關泳會轉讓泳線以及規管工作和措施。剛才提過康文署泳池泳線分配的五個問題，包括什麼呢？經過中央分配泳線計劃分配的公眾泳線用途不清晰，另外就是沒有監管體育總會分配公眾泳線的情況，其次就是看到未能夠有效核查泳會有否利用公眾泳線作牟利用途，規管泳會取消租用公眾泳線的問題就過於寬鬆，同埋就是對違規轉讓泳線的行為規管不足，希望快啲改善。以上嚟自就是經濟日報的報導。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攞咁多胶杯出嚟做咩咧？ 我想试下玩竞技叠杯啊嘛，听讲可以提升反应速度、专注力、改善协调能力，可以自己一个玩又得，团队形式玩又得，你有冇兴趣一齐玩呢？ 哦，原来你想试玩竞技叠杯，咁你7月15至21号可以去到会议展览中心睇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当中新设的活络地带，除了可以看到新款实用的运动和健美用品之外，入场人士还可以免费体验电竞赛车模拟器和竞技叠杯等等的新颖运动。 香港运动消闲博览我都有想着去的，原先就被它消闲活动方面的展览吸引，例如有很多本地手作市集、手工艺品工作坊、手机创意摄影教室等等。听完你说可以试玩这个竞技叠杯，我更加想去啦。 博览期间还会有大抽奖，奖品包括竞技叠杯训练杯套装、运动背囊和用品，是不是更加吸引呢？ 咁好，咁到时我真的要去看看、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啊，小爸 ！Good morning 啊 ，Heidi。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今朝咧，华梅咧就想咧就系、是、再强调一下，大家喺抗疫嘅同时咧，就真系尤其是咧系负责咧去去售卖嗰啲口罩啊。个人护理用品啊，咩酒精搓手液啊，喷雾啊，又或者系紫外光灯啊， 抗疫用品啊， 呢啲嗰啲商人咧，都真系要攞翻个良心出嚟啊！嗱、 哦， 正话我都听到你哋咧喺读报纸嗰阵时候咧，都有讲到有啲嘅公司啊、店铺啊，真系啊，好识攞价吓。嗱嗱声咁样一听到咧，香港嘅疫情咧反复啦，咁又话嗰啲咁样嘅口罩又加价啦，系咪？ 系。 咁啊，真系咧呢、這个唔系几好嘅现象嚟噶，只系担心啦。呢啲咁样嘅坐地起价嘅情况咧，系啊系咁出现嘅话咧，又会再掀起大家担心咧，即系会买贵咗啲口罩啊，同埋嗰啲抗疫用品咧，就会点啊，走出嚟抢啊， 系 咁系最咧无谓噶，因为咧确系你睇到啦，虽然有好多报道就话咧。啲藥房口或者嗰啲店鋪口坐地起價嚇嘅口罩，但係咧有同樣嘅報道咧，就講翻俾咧市民大眾知道啦。實情我哋嗰啲存貨量咧係好足夠㗎嚇、所以只怕你咧走去搶，搶曬之後咧。一个人点用到呢？成货柜咁多口罩啊，成世都未必用到啦。咁如果你咁样抢法嘅时候呢，真係好离谱啊！咁就会呢变成呢本来够都唔够啦。我正话呢，我话梅讲嗰啲成货柜嗰啲，我係夸张嘅，但係我係想呢吓吓大家，即係叫大家唔好坐地起价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疫情反复好可怕，口罩咧几时都要戴噶，所以同心抗疫就咪加噶。 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在南昌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在丽港城。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阁路。荃湾路出返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噶。再讲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第二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少少车多，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受爆水管影响，荃锦交汇处啦，惠泉路爆水管影响啊，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一段咧仍然全线封闭噶。惠泉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石围角路啦，系比较挤塞，去翻惠泉路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依台夏日新乜分， 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阿摄，知识会社有个 L 好紧要。 我知道 L for learning， 学习新知识。 仲有咧 ，L 仲有 for laughing 啊，要够好笑。 仲有一个 L 冇咗佢唔得噶噃。 咁梗系阿 Lu 你啦，冇你我一个人点做落去啊？ 想笑住学，学住笑，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员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翻今日市况咧，应该都麻麻地啦吓，咁啊睇到港股 ADR 要跌啦，咁啊连日内升唔少啦，今日系咪咧有啲回吐嘅压力咧？交俾新李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我諗短期內咧，即係幾日到一兩個星期咧，咁啊，如果個香港我哋恆指咧升唔穿26,800咧，咁喺呢個華行區咧，其實就係要炒股不炒市為主嘅。但如果即係假如今日或者下星期初咧係跌翻穿即係25,800嘅話咧，咁大家可能就要將啱啱呢兩個星期即係急升嘅一啲嘅股票可以先行獲利先啦。所以短期咧我哋可以先即係炒股不炒市嘅方向咁，但係中長期我哋見到咧就話無論係即係 A 股嘅即係大成交啦，同埋即係各個板塊輪住去炒，咁其實見到我哋即係偏向牛市嘅即係發展方向咧係比較重嘅。咁A 股喺過去嘅即係15年之後啦，其實都係喺低位徘徊咗咁多年，咁再加埋去供幹去得差唔多嘅時候咧，咁如果 A 股嘅帶動，再加埋咧有啲 A 股買唔到嘅即係股票喺香港上市嘅話咧，咁就會帶動咗即係我諗未來半年一年即係香港嘅即係持續千幾億嘅成交咧都會持續。会带动翻嘅投资气氛嘅。 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听众陈小姐问只咧1766啊，中国中车咁啊，高位买嘅，佢接近6蚊买吓，依家咧冇咗一半噶啦，就现价咧就报3.7到啦。咁啊，新年中国中车，你有啲乜嘢投资嘅建议可以俾翻陈小姐咧？ 始终如果相对系比较高位。嘅話咧，咁跌咗差唔多成即係4-5成嘅話，咁就雖然佢有個即係股息率4呢幾去支撐啦，我仍然就係話覺得即係始終成個嘅大市咧，就例如去到可能牛市嘅2期、3期咧，即係呢種嘅股票咧，先會有機會即係大升嘅，因為始終之前下跌嘅時候咧，累積咗好多嘅蟹貨。咁啊，短期如果佢繼續升咧，咁就 keep 住先啦。但係假如去到大概去5蚊邊左右。如果大市咧又跟唔上嘅話咧，反而咧去到5蚊邊左右咧，可以考慮換馬翻一啲即係趨勢，即係繼續破頂啊，或者向上嘅趨勢。因為始終呢啲蟹貨太多嘅話，去到一啲嘅阻力咧，自然都係好難去消化嘅。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啊温冠倫新你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新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新你，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四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咁啊，上完投资一课之后咧，系时候咧都要轻松下嘅。咁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咧，又嚟啦， 都系你嗰个态度，继续 听咗当去咗。 系啊，咁但系今日就小白就聚焦本地游嘅。咁如果戴翻口罩，做足个人防护措施，同埋注意社交距离。系啦，我背咗噶呢三个，咁就可以试下去下呢啲湾仔啊、跑马地嘅地方咧，睇下一啲古迹嘢，好似。 咁啊，好啊，参考咗先啦。 系参考咗先啦，听咗先啦。 多人嘅时候就听咗当去咗啦。 都系袋定落袋啊，适当嘅时候先做。 你哋呢个心态或者呢个心法咧，真系好好。有阵时咧，啲 系啊，而家 散户股民咧话：，哇，好开心啊！我350蚊买腾讯噶，依家升到500几蚊啊！哦，人哋赚我都开心。 等 人开心几好啊！ 我直头咧呢排咧睇住嗰个腾讯咧，而家上到550几蚊咧，我就会每一次我都会谂起咧，我哋较早前只不过一个礼拜前到，有位唔系咪陈生啊？唔记得咗姓咩？佢话佢500蚊买噶嘛， 500蚊买， 所以 我都戥佢高兴嘅， 系 只望佢冇即刻放咗啫。 系啊，嗰时500蚊买咧。 佢好驚嘛，佢話 啊咁聲啊，真係。 其實佢依家都，如果佢冇賣到嘅話，應該仲開心緊啦。即係升咗50几蚊啊！ 總之永遠有得賺，你唔好諗賺盡咁就開心。 係咯， 我都記得 Heidi 講過一句：股票睇咩？睇長線噶嘛，係啊，有講過呢句説話。咁啊，呢個時間我哋都睇遠啲啦，去下唔同嘅地方，感受一下本地遊啦。 好啊，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入边嘅消失的地图啊，咁啊，同大家讲啦，最近呢段时间的而且确咧，冇办法去到外地旅游嘅时候啊，咁啊，留翻喺香港本地游，本地游咧都有好多咧就系好玩嘅嘢嘅，除咗咧我哋介绍过喺海嗰度有啲乜嘢玩法啦，嗱，港岛东啊，港岛西嘅海域有啲咩特别嘅玩法啦，嗱，今日咧亦都咧就系邀请到咧好过生活导赏顾问阿 Ling 咧上到上嚟，同我哋嘅听众咧讲下，哎，原来咧香港仲有好多地方本地游都非常正喎。阿玲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 ，Hello 小白，大家好啊， 你好啊， 系啊， 咁 我知道咧，如果本地游咧，有啲系譬如系港岛啊、新界啊或者九龙啊，都有好多唔同啦。 冇错， 不如我哋今日集中讲试下港岛先啦， 好 唔好 啊？咁港岛咧，咁我哋由用一样嘢嚟贯通佢啦，呢样嘢就港岛有。九龙冇嘅， 咁一估就估到啦呢个， 系冇错， 电车 系啊，咁唔单止港岛有，九龙冇，有一样系全世界得佢有而得香港有而其他地方冇，就系双层嘅电车。咁、我哋或者讲一啲大家都平时多去，但系其实系唔多留意佢有咩特别地方嘅， 因为 景点 香港咧，其实大家都我谂本地游好多地方都自己去啦，但系其实咧。冇遺意嘅時候，大家咧就啜一聲咧就過咗。 冇錯， 原來好多都係寶嚟㗎。 係啊，仲係非常真係非常好玩嘅。咁我講灣仔先啦，好唔好？ 好好。 嗱，灣仔首先咧，即係佢嗰個其實佢個歷史文化係相當之濃厚同豐富嘅。 嗯。 但係咧，其實要玩咧，佢都唔少嘢玩㗎喎。 嗯。 咁我哋幻想而家上咗個電車啦。咁我哋落第一個站，第一個站咧，我哋見到一間好古雅嘅屋啦。咁咧，依間屋咧就幾層嘅啫，得。咁咧上面有四個大字叫做和昌大雅。咁相信大家。知道邊度啦？ 知道啦， 係啦，就係、是、修頓對面嘅和昌大雅。 平時我都係直過嘅咋。 冇錯冇錯，嗱，今次唔好直過咯。點解咧？咁我就知道大家咧就好中意打卡嘅。當然啦，和昌大雅本身佢嗰、那個建築咧，亦都好值得大家去影多兩張相、但係有度你哋更加要去，就係唔該怡玉步上到天台係啦。 哦，嗰度我可以入去㗎？ 可以入去係啦。佢有側邊有一個位，因為和昌大雅嘅天台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嘅。 嚇係啊！ 係啊，咁點解？ 好彩揾你上嚟。如果唔系我都唔知道喎、 啊。冇错冇错，你唔只要揾我，你揾埋架手机上去。点解你要打卡？咁点解咧？因为你上到和昌大厦个天台咧，首先佢个建筑你会好近距离、零距离接触到一啲特色嘅建筑嘅。 我行入去个建筑入边啊嘛。 系啦，行入去，同埋佢嗰个顶咧，其实系有一啲嘅，即系好特别嘅西，即系当时啦，因为佢都系一个30年代建筑啦，但系当时都系一个好西式嘅、好传统嘅一种风格。咁、另外咧就系、是、话你喺嗰个位。影落嚟嘅電車同埋灣仔街道咧，嗰種城市嘅繁華同埋兩架電車徐徐行過咧，真係好體現到香港嘅特色同埋電車嘅特色。 哦， 嗱，咁嗰個係一個 number one 打卡位，大家要記住嘅。 成個感覺咧，由以前咧，即係佢起嘅時候30年代啦，上世紀30年代，跟住都令到而家有新嘅建築群，即係影落去嘅時候。又見到個電車 係、 一種咧好中西交匯嘅感覺嚟嘅， 絕對係 postcard 相嚟㗎。係 啊， 大家記住。嗱，當然啦，我哋 但 postcard 相可以加埋我哋自己嘅樣入去。 冇錯，同埋都我都時時都要提醒各位遊人啦，就係話我哋即係去旅行，無論本地有外地有，都要有品，亦都要尊重。咁啊，唔好太過興奮啊，同埋就唔好搞爛人哋啲嘢啦。 咁梗係啦。 好啦，咁我哋喺和昌大嗰度就落翻嚟先，落翻嚟先。咁我哋咧，其實咧好多人咧就。喺隔篱咧就见到有街市啦，咁可能有啲靓靓嘅 OL 觉得，咦街市有乜好 啊？污糟邋遢， 咦街市？但系我想问啦，去百货公司去 shopping， 你哋又中唔中意咧？咁、可能咧你即刻咦街市 shopping 两件事好似拉唔埋攣咁，其实。對唔住，係一件事嚟嘅，因為嗰度就係太原街。嗱，太原街其實如果我哋將佢成個範圍咧，就包括埋交界街同埋食水街，其實佢一個非常之大嘅露天市集。咁啲露天市集其實都有成70年歷史。咁而太原街其實有花名㗎，我諗你哋男孩子會好中意㗎。 玩具街 冇錯啦，玩具街點解咧？就真係 好多玩具， 係啊，好多你諗都同諗唔到。 同埋嗰啲玩具咧係。好多是以前的玩具， 冇錯，即係諗唔到新同埋舊都會喺度，所以真係正到不得了。但係其實太原街，如果你淨係當佢係一個玩具街，你真係睇小佢。 哎呀，係啦，我就係俾你睇小嗰啲人啊，因為我真係當佢係淨係玩具街啫。係 啦，嗱，咁我想問你一間百貨公司需要咩啊？有買衫啦， 各種嘢都有啦， 文具啊，玩具啊，或者係食物啦、 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咧，太原街同埋佢附周邊嘅露天市集係一應俱全。佢、除咗有傳統嘅露天市集嘅面貌之外咧，其實佢亦都有好平民嘅空間。咁、其實嗰度附近一帶嘅寫字樓嘅人咧，喺晏晝時間係好中意去太原街。咁、 你係行都行唔過，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大家就可以平時即係既然而家咁多假，即係清下假啦，咁行下太原街值得嘅，因為咧，其實你會感覺到好似行咗間露天嘅大百貨公司，係啦，咁我哋買完你想買嘅嘢啦，同埋你諗都冇諗過見到連蛇都有得食嗰只咧，咁我哋再向前行啦，向前行我哋就會見到咧，九灣仔街市就係我哋時時講嘅一個巴豪斯式嘅建築物，就是、九灣仔街市嗰度，係啦，咁亦都好值得大家去打下卡。 系呢、這个位置都系大家成日行过，但系大家就真系行过咯。 系行过就算了， 冇影下相咁样。 冇错冇错。咁、但系咧，其实有一样咧，即系我哋呢啲上咗年纪嘅老饼，就好怀念我哋嘅童年啦。可能但系你哋就未必有咁样嘅经历。系、啦，我哋斜对面望下，有一个圆圆地嘅建筑物。咁当然大家一谂就谂起去食自助餐啦。但系其实有一样嘢比自助餐更好玩嘅嘢，就系就是合和啦，合和其實喺佢以前咧，即係喺中銀起好之前咧，即、就、係、是、新中銀起好之前，佢係全香港最高建築物。咁、佢有一部 lift 咧，就係好多人細個嘅時候嘅好美好嘅童年回憶，就係、佢嗰部觀光 lift， 就係由17樓慢慢咁上去，咁你可以望曬成個灣仔，然後慢慢落翻嚟。其實好多以前啲即係窮人或者冇咁生活條件冇咁好咧，好難先去一次港島啦。咁去到一次港島咧，就希望會做到嘅嘢就係即係夢想中嘅旋轉餐廳啦，同埋你去唔到旋轉餐廳。都搭過觀光 lift 睇下， 係啊！ 我覺得呢個節目係有趣的。 我咧細個就真係搭過嗰個觀光 lift 啊，我搭咗幾次啊， 好開心、啊！ 話就話幾次，可能搭咗幾十次，我都唔記得啦。 係開心到不得了。 係啊，嗰陣時見到啲哇啲大廈，哇自己好高啊，係 啊 係 啊。可以幻想搭飛機咁樣， 係啊，係好興奮嘅嗰個位，的而且確係 可以努力幻想。好啦，咁我哋搭翻觀光 lift 嚟先，繼續搭電車好嗎？ 好。 咁我哋今次喺邊個站落？ 我哋今次邊個站好啊？你覺得？ 叮叮叮叮叮叮去跑馬地啊！ 係好啊，係 啦。咁啊，跑馬地咧，其實即係我諗又未必好多人會諗跑馬地有嘢玩。 嗯， 其實跑馬地都幾多嘢玩，係啦。咁啊，首先咧，有一種朋友咧就好中意去探古尋幽咧，就中意去睇跑馬地嘅乜嘢咧？跑馬地其實對咗咩？除咗一個馬場之外，除咗馬場，最多就係墳場，仲係一啲好舊墳場。嗱、咁其實跑馬地去睇一啲墳場嘅導賞咧，係非常之值得。因为佢有 去啊， 系啊， 日头去噶嘛，定夜晚去噶？ 嗱，你够勇气就夜晚去啦。 夜晚嗰啲我惊叫灵异团喎。 冇错冇错，嗰啲叫做探灵团啦。但系咧，如果叫做历史团咧，就日头去好啲啦。 日头去嘅 系啦，同埋嗰度有几个即系非常之有历史价值坟场啦，譬如香港坟场啦、犹太坟场啦咁样。咁但系嗰啲都会有一啲好专业嘅导赏嘅机构咧，会带大家去。因为咧，其实上里边埋葬嘅人咧，好多都系同香港开放历史有非常之重嘅关系嘅。咁所以咧，即系。都好多人好中意去嘅， 有啲達官貴人喺嗰度啊咁樣。 我 仲要 key person， key person 係啦，同香港開埠有關嘅最重要嘅人。咁、咁我哋又講裏面譬如有河東爵士啦。咁如果你話我睇河東，我唔想睇墳場得唔得啊？咁但係其實咧，跑馬地一帶都有啊。河東爵士嘅其他嘅蹤跡嘅蹤跡嘅，例如乜嘢咧？嗱，首先跑馬地我諗大家一諗就諗馬場啦，但係咧其實咧。喺上世紀啦，咁好多啲比較上個條件好嘅一啲內地嘅，尤其是上海嚟嘅人咧，其實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即係尤其是條件好好嗰啲咧，咁佢哋好多都聚居在跑馬地嘅上海人，係啦，咁我哋就叫 young rich， old rich 啦，即 係 係啦，即係一啲老一代嘅。非常有錢嘅人啦、其實香港嘅有錢人多數都好低調，係咁、我哋最緊係跑馬地，即係你唔好見到跑馬地一間屋咯，佢一間屋如果俾個價錢咧，我哋時同我啲外國朋友講啦，佢間屋嘅價錢咧，我喺呢個地方可以買到個莊園咁滯， 係啊，所以用禾杆冚珍珠形容佢哋真係冇錯啊， 冇錯。咁所以跑馬地咧，即係除咗睇睇墳場之外咧，最好咧就去睇下樓啦。咁尤其是喺毓秀道， 睇下樓 係啦， 唔使買住㗎，睇下啫。 我冇條件咯，我唔知道，可能你啲條件 我都冇啊。 咁毓秀道嗰度有三間樓啦，就係11號、15號同埋17號。 有咩咁特別 咧？有咩特別咧？嗱。其實佢就係又係一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建築啦，但係咧佢仍然保持咗好濃厚嘅我哋叫做 Art Deco 嘅風格。咁亦都咧因為都市發展咧冇辦法，佢哋即係由以前一梯兩火咧，就11號同埋17號咧都斬咗半，得翻半。但係咧仍然咧都好值得去睇。點解咧？即係11號，我相信大家都比較認識，就係相機博物館啦。咁而但係15號同埋17號咧，可能就少啲人知道，因為15號咧其實都仍然係一個完整嘅一梯兩火。 兩火，一個愛德華式嘅建築嘅一個舊嘅樓宇，咁佢就係、以前大山紅馬金燦家族所持有，而家仲有人住，但係你望出面已經夠靚，打完卡都好滿足嘅。咁、而隔離十七號咧就佢就係河東嘅外曾孫女所持有，係啦。咁亦都係一個古舊建築啦。咁我頭先講過嘛，河東爵士嘅足跡，除咗喺嗰度之外，仲有啲地方見到嘅，就係我哋再行過少少啦，就係、東蓮閣院。咁、呢個大家都會比較熟悉嘅，係啦。咁、其實嗰度只要行上去就係、咁，所以都幾好行嗰條路。同埋咧，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再八卦啲，再中意尋幽探秘咧，咁頭先我講咗十五號啦，同埋你再睇下坦白地一啲入啲嘅一啲又唔係太舊啦，即係都係舊舊地嘅建築物，就係、以前嗰種有錢人嘅建築風格咧，好得意嘅。上面係樓，下面係一個車房。 係、 當然而家好多改裝咗。 咁啊啱啦，可以藉住呢啲本地遊嘅機會啦，可以即係佢窺探一下啊，到底人哋嗰啲有錢人嘅 style 係點樣嘅咧？從而令到自己我玩咗個本地遊。但都可以好發奮繼續做嘢，繼續工作啊！都係幾好啊！本地遊的而且確咧，可以發掘到好多咧，我哋平時生活見唔到嘅另外一面嘅香港啊！ 冇錯， 咁啊，大家有機會嘅時候咧，可以先去呢個灣仔同埋跑馬地發掘一下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阿玲，拜拜。 好，拜拜。 當光線亦遺忘我。渗入重重星浪，从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但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终要。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怎么连出不到的那位，留待闯出阴影，才笑着亲口说声，感激这劣势。指尖所下谁为意，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意，想记住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一首咧好有盼望啊，亦都系有正能量嘅歌曲嚟嘅，嚟自何雁诗呢一首咧，另一首派台嘅作品叫《绝望时请点播》。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落嚟就同刘畅通个电话先。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咁啊 ，Heidi 朱伟霆都喺度嘅。 早晨啊 ，Heidi。 系。今晚有咩节目啊？ 今晚好特别喎，今晚咧八点钟啊，夜晚有想点啊， 哦， 系啊， 新节目嚟噶呢个，新咗一两个礼拜有冇啊？差唔多啦。 今晚咧就系第三集嚟嘅， 系 啦，系啦，咁啊呢个第二季嚟嘅，想点咧好特别嘅，佢每一集咧都会揾一个咧听落我哋好寻常，即系习以为常嘅题目，但系带大家去反思一下。 例如咧，今日系咩啊？ 今晚咧就会讲呢个标签啊， 哦， 系啦 ，stereotype。 冇錯啦，咁啊，即係呢個標籤咧，即係喺即係剛剛過去嗰個反修例風波啊，疫情底下咧，香港社會產生咗好多新嘅標籤啊嘛。咁、我哋今晚咧就會用好多社會實驗啊，或者一啲 嘉宾对谈啊，去反思一下，即系标签系咪成为咗打压同埋冒犯其他人嘅武器咧？ 即系你又唔使去到咧下下标签咧就系政治嘢嚟，日常生活咧好多时候都好多标签。一听标签嘅时候咧，就有好负面嘅谂法，但其实亦都有咧正面嘅，譬如啲女仔最中意俾人嗱女神级啊，佢系咁唔通你又觉得人哋话女你哎呀做乜话我系女神啫？ 如果這個呢个咧，彭仔哦，你 single 啊？咁咧？ 哦，升到呢个系事实，但亦都系事实嚟嘅。 系啦， 哇，咁啊，真系几好，几好讨论啊！呢个吓， 系啊，即系一旦俾人哋贴咗啲标签，你唔中意有冇计搣甩啦？嗱，今晚啊，大家讨论一下。 系啦，即系当你唔知想点嘅时候咧，睇下今晚想点啦。 冇错啦， 就唔知你想点。 就睇佢搞乜啦，真系睇佢想点啦。 好，八点半。 好啦，去到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 系 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咧睇下一个香港儿童国际电影节啦。咁呢系啦，呢、這个即系顾名思义啦，俾小朋友睇嘅电影节。 系咪卡通啊？全部都 乜都有嘅，一啲亲子电影啊，俾啱小朋友睇噶啦。其实佢每年暑假都会搞嘅。 哦、 嗯。但系咧嗱，即系可能大家会讲啦，可能嗰啲家长讲啦，喂，今年暑假有疫情，我唔系好想带小朋友。去戏院喎、哦，咁点算咧？ 咁介绍咗俾你啲电影，你可以喺屋企睇。 系咯，有冇得转嘅形式去睇到啊？ 电影节嗰啲戏院真系，嗰啲戏真系未必可以。 系咪啊？ 系啊， 咁点啊？ 咁点咧？嗱，今年好特别嘅，佢哋咧就改为网上播放， 系、哎、 免费嘅添，全部免费。咁、咧，佢哋今晚咧就会请到呢、這个香港儿童国际电影节嘅创办人同埋创意总监两位上嚟咧，同大家推介一下有啲咩好睇嘅电影。 同埋最紧要到时讲条 link 出嚟，点样上网睇啊？OK， 多谢晒刘畅，倾到呢度先吓，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最少十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包括本地个案。本港寻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34宗，创连日以来单日新高。大部分同护老中心群组有关，有三人是的士司机。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1200万宗，累计超过550000人死亡。美国确诊超越300万病例，累计超过130000人死亡。南部同西部疫情严峻，佛罗里达33万人确诊。迈阿密地区56间医院嘅深切治疗部住满新型肺炎病人。密西西比多名州议员确诊。另外，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学校重开守则严苛和昂贵时，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雷德菲尔德表示会严格遵守规则，但承诺提供更多资料协助学校、社区和家长作为决定的参考。美国对学校重开制定守则，包括要求教师和学生戴口罩，以及在课室内进食午餐。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发言人表示不清楚特朗普批评守则哪方面严苛和昂贵。美国向多名中国官员实施入境限制，自称压迫少数民族，违反人权。几名负责新疆事务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在内，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等。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中共侵害新疆哈萨克同維吾爾族人權，當中涉及強制勞動、集體拘留、生育限制同試圖消滅少數民族文化同伊斯蘭教信仰。中國外交部多次重申，涉疆問題不是一些勢力所鼓噪的人權、民族、宗教問題，而是反暴恐同反分裂問題。新疆的各族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發展權等各項權利得到有力保障，反对制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同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3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99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5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8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健康22.65，跌9毫；新上市嘅斯摩尔国际系报26蚊。中国铁塔1.6跌2仙，腾讯控股554蚊系跌9.5，新上市嘅欧康维氏生物系报41.55，阿里巴巴255.2跌6.4，美团点评205蚊跌4.8，新上市嘅永泰生物系报15蚊，中芯国际40蚊系升5仙，新上市嘅证明服务系报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6，瑞士法郎0.941，加元1.359，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28，欧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61点，跌68点。港金现价报16,6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31美元，卖出1,80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红天路对出，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嘅支路挤塞，排到去红字路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红天路。咁红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嘅支路咧，亦都挤塞，排到去红字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咁西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咁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排到去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翠屏南村。亚街老街去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怡安阁对出。咁窝打老道去翻九龙塘，即系沙田方向啦，近住培正道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广华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就车多。咁喺荃湾嘅惠泉路有爆水管，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洋新村一段全线封闭。惠泉路去翻荃锦公路方向啦，近住六洋新村呢一段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大榄段沙仓方向屯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由10月1日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唔使通过暂准驾驶期嘅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噶嘛。 仲有啊，唔止公共小巴。的士和公共巴士的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才能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挪威嘅年轻音乐人 Kygo 啊，听讲近排佢就系回复单身，唔知呢一首新歌咧系咪写佢嘅心情啦？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三位 ，Lose Somebody。 So don't tell me it's too late, hard to make to bend, baby please don't let me break it. I knew I should have stayed, cause now you're moving on,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cause you let go, and now I'm holding on. I guess you don't.Till it's gone. Sometimes you gotta lose somebody just to find out you really love someone more. And I do, and I do, and I do, yeah. Sometimes you gotta lose somebody just to find out you really love someone more. Yeah. Sometimes you gotta lose somebody.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失去某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伤心，可能就是上一课对下次都可以有一个新的体会。本周上升到第三位，好有冠军相 Kygo 加上 One Republic Lose Somebod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咧要报下人数先，好难得啊吓。有阿奥啦， 早晨咁多位， 有阿小白啦 ，Good morning， 亦都有朱海婷 喺度啊， 同埋我彭仔都响树嘅吓， 以四人组喎、 啊，系啊，好好珍惜啦，下个礼拜冇噶啦， 又系要三人系咪啊？ 系啊， 只可以 三人行啊， 三人行啊， 嗱，使唔使早啲实施下或者实验下先啊？ 咁我出去先啦， 系我想话我出去， 唔好。呢啲等我做得噶啦， 个个都唔准走， 系 因为朱海婷要介绍好嘢。 啊，呢、這个好唔好咧？就真系都系我哋香港人咧，系必须要支持嗰个地方。嗱、咁我都成为咧喺呢个疫情过后咧，都系香港我哋即系咧去发掘好多嘢玩，大家都好有使命感，系咪啊？咁今次咧，我就系讲要唱翻呢个主题啦，去玩。 去 癲， 去嗰、那個，我、哦、你已經響應咗，即係本地遊就去咗，喂，你去雲喎、 啊、 兩個主題公園都， 係啊，我覺得我有使命感，有責任，首先要支持啦，第二就係去同大家分享個情況啦。 咁啊，朱海婷講咧、因為你都短時間內去曬兩個主題公園咧、你就最 fair comment 啦， 係冇錯，係相隔一個禮拜啫， 係啦、 啊， 可以比較啦，有得比較啦。 上個禮拜講完一個夢幻城堡嘅，咁、今次就。讲一个系可以睇动物嘅，冇错啦，好笑！我记得我同我老公咧，同女女讲话，我哋即将为呢个主题乐园，其实佢哋都好中意啦。我哋真系唱翻呢个咧以前嘅主题曲咧，佢真系未听过咯，跟住又成功教佢唱埋啦。 呢个主题曲好似九十年代噶啦，已经系都唔系二千年咁简单啦， 可能八十年代啊， 系啊，分分钟八十年代啊。系咪杜丽莎版本啊？ 唔系喎，佢 系咪啊？ 唔系杜丽莎， 我听嗰个系 定陈洁玲，唔系陈洁玲。 那個是航空公司就嘛， 可能是大家會撈亂了 mix up 了嚇。好，今次入呢個主題公園有咩玩？ 首先咧，又係由成個買飛嗰個嘅感覺先啦，因為咧你都係喺網上買飛啦，同埋都係要預約邊日嘅日期咧，就係去即係入園嘅。 咦，我想問，咁啊朱海婷，你有冇享用到佢一個話？如果過去半年咧，因為呢個公園本身，如果你係自己生日嗰日係免費入去噶嘛，咁佢就話上半年即係因為刪咗管咧，咁 未啊，因為我係下半年生日啦，所以我未享用。哦、但係我都有啲朋友咧，佢真係話唔係生日正日咁簡單，係加一減一啊。生日嗰日或者遲一日後一日，都可以有翻呢個入園優惠。但係咧好笑嘅，我喺個園區嗰當中咧，見到一 pair 比較係年長嘅夫婦咧，啲我哋話啲老友記咧，佢哋係真係應該係生日入嘅。哎呀，佢哋買啲飛就同我哋 咧，之前生日就撞啦，咁、哦、即係、 不過本身呢、這個公園好似係滿咗唔知幾多歲都 長者65歲、 啊、都可以就咁行入去。 係、嗯、啊，嗱，咁今次咧，嗱，你就算你唔係長者、嗯，就算你唔係生日啦，咁其實我哋稍為係香港居民啦，咁你都係咧享有一個，如果你唔係買套票嘅話、嗯，一次嘅呢、這個門票咧都係有優惠嘅350元。咁同埋你入咗園之後咧，呢、這個頭先同小白分享咗啦，嗱、嗯，11歲以下嘅小朋友唔使錢啦，咁即係我哋一家三口就兩個人嘅入票啦。咁佢仲要咧係將你入票嗰個嘅費用咧，其實俾翻一啲嘅餐飲禮券你嘅，咁、就50元一張。咁、其實即係唔使用錢，即係唔使用真嘅 coupon， 你有個 QR code 咁你攞去咧，基本上你去買嘢或者食嘢嘅時候、你已經有翻你同等於你門票入場嗰個費用，可以買嘢、或者食嘢咯。 但我想問嗰啲 coupon 係咪用100元用俾你？使五十蚊定還是係50元到50元先？ 你其實譬如我哋兩個人等於有700元啦，咁你可以係隨時買乜嘢都可以用咯。 哦，即係唔需要買滿幾多？ 唔需要。咁呢個我覺得就真係一個衷心嘅優惠嚟嘅，係咪啊？ 呢啲先至係真優惠啊！ 真優惠啊！ 咁你可以去食嘢啦，或者你去到翻佢啲商店買嘢都 OK 嘅。 上一次咧，阿 Barbie 咧都有同我哋分享話，佢都有入過去呢個公園啊，即係疫情過後開翻之後，咁佢咧就反映翻咧就原來唔係好多食肆餐廳有開啊，又唔係禮品店咧又有開啊咁樣。 咁的確咧就唔係所有都開曬嘅嗱，但係你譬如話喺啲最主要嘅地方，例如就係話入門口啦，或者係我哋叫幾個大嘅主要嘅 area， 幾個地區咧都係由鋪頭開嘅。咁、但係可能以前其實你由 A 去 B 嘅商店中間仲有間細店喺中間咧，嗰啲細店就冇開咯。咁、你主要買到紀念品，譬如喺動物天地嘅，譬如喺鯊魚館附近嘅，咁、即係大嘅 shop 係開 嘅。有開 嘅，冇錯啦。咁、夜食都係啦，因為呢一、這個熊貓館就冇開啦，暫時嚇。咁所以咧，其實你喺嗰度最對出嗰間 shop 咪冇開咯，或者個餐廳咪冇開咯。試想像係 咁、樣、 啊、但當我之前咧聽到有啲人就話：哎呀，都唔係好多動物睇嘅時候。今次我去咧，我又覺得其實大部分嘅 動物都出曬嚟 啦。嗱，你 佢係咪有啲新動物啊？咩猛狐啊？有啲係咪啊？咩猛猛狸啊？ 狐獴啊？ 狐獴啊？係啊，狐獴。我將啲字組撈亂曬有冇睇到呢一種嘅品種咧？ 我就冇睇，但係有開嘅嗱。譬如呢個海洋劇場有開翻啦，咁你鯊魚館啦、甚至乎就係啲嘅海豹海獅有開啦，同埋我哋好關注嘅啊，睇唔睇到熊貓咧？咁、當然啦，因為樂樂盈盈咧，就已經成功係自然交配啦。咁、我哋就淨係睇到咧， 安 啫，睇先啦，即係仲係我哋唯一係叫紅穗咧，因為佢已經咧，佢好似差唔多嗰日同嗰個動物管理員傾嘅，我要讚下啲員工 點樣啊？ 其實你都知道啦，我星期一去咧都係熱嘅，咁其實啲員工成日喺户外工作，我哋都好 appreciate 佢哋好辛苦，但係都係我覺得好有禮貌， 即係笑容可掬噶嘛， 好誠懇咁同你解釋。例如我哋去到咁同小朋友去，就梗係要係咁問人哋關於動物嘅資料噶啦。咁譬如同佢傾開，哎呀安安啊，咁點啊？佢話嗱，樂樂仍然就冇得探啦。咁佢哋因為咧係自己係自然交配咗，咁佢真係解釋嗱，我當時未上網睇曬好多資料，咁我哋就話咁幾時有 B B 啊？咁佢都將我哋呢啲普通一般啲媽咪係啦，平民又唔係好識動物資料嘅，佢話其實咧嗱，交配之後咧都未必知道佢哋係咪懷孕嘅。因为熊猫大约个怀孕期是半年啦， 要佢 差不多真的有机会是个 B B 出世之前嗰一个月咧，或者再早少少咧，先至能够睇到佢系咪有怀孕嘅迹象等等。咁、我觉得咧喺一个咁嘅环境，佢咁好心机咁介绍啊，解释俾我同埋小朋友听咧，我系衷心咁觉得佢哋非常之好咯。 因为都有一段时间冇介绍过啦，所以储咗到力咧， 有道火喺度啊， 有人啦，我哋快啲介绍翻啊！ 俾个赞佢噶，咁跟住咧又同我哋讲，安安而家嗱，我哋喺嗰个因为入到去个四川动物馆见到佢咧，系喺个画面度影到佢喺入边瞓紧觉。哎呀，几时见到佢真人啊？真身啊！咁佢好好啊。嗰阵时我哋点几钟入，嗱，佢通常咧瞓紧晏觉，你三点零啦，三点零再入嚟就有机会睇到。咁我觉得呢啲系好开心咯，系啊，即系佢提醒 同埋又将你哋留到去三点零钟啊，唔好咁快走字啦。 咁呢啲真系有用噶嘛？ 咁所以我觉得我今个礼拜头去啦，基本上就系睇所有动物嘅馆咧，都系直入嘅，即系未至于真系有个好长嘅排队嘅龙尾啦。 啊，都 OK 嘅。咁至於機動遊戲方面咧，其實就亦都唔係所有開曬，咁、哦、但係咧都七成八成你都有得玩噶啦。基本上 有冇見到啊？需唔需要話玩機動遊戲要戴口罩、啊？ 要，其實全部你入完，基本上我哋都係全程戴住口罩嘅，係、哦、啦。 哇，咁其實旅客都好攰、 啊， 或者辛苦噶、嗯。你日頭猛曬咁戴住個口罩周山下， 即係一個 area 到另一個 area， 佢真係露天 㗎。係啊，係 啊， 係啊， 好金㗎。 同埋有某啲嘅，譬如都會入去每一個遊戲嘅人數都可能比之前就係會少啲啦，因為始終限制翻。咁佢都有廣播嘅，就係話又由於疫情嘅關係，我哋遊戲嘅人數會限制，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候，即係個預期管理都做到足嘅。 咁有冇得玩機動遊戲？你自己都 有啊，有啊。 你有玩啊？ 其實你見過山車啊、海盜船啊、呢個跳樓機啊，甚至乎係小朋友兒童王國啊，嗰啲都有開曬嘅。 咁係咪隔位坐？有冇我聽聞啫？ 佢唔係話隔一個咁誇張嗱，譬如有一個咧就升高上去，跟住好似千秋咁揈咁樣咧，嗰只啦。就是大約是三架車就有一架是休息，三架車有一架是休息， 即總之都是疏落一點的， 相對地就是人數是會少了一點的啦， 那都是需要的。 還有很有趣就是說很多時例如之前另外一個主題樂園都是的、我當你是坐咖啡杯的、以前可能四個人至六個人我可以 mix 人的嘛、 是 但是不行，他們建議現在每一卡車呢、就只是你自己那個群組、 即沒得搭台、 是的、但是其實有些浪費的，例如有些明明是兩個座位呢、有些是單人入呢，那就永遠你不會 mix 人，咁、就相對地又會係時間長翻少少咯。 咁啊冇計啦，即係非常時期先有啲咁樣嘅情況嘅、 但係整體感覺都幾開心嘅，即係入嗱，譬如尤其是去到商店咧，你知而家嗰啲嘅禮券可以兑換翻啲禮物啊嘛。 咁冚埋啲， 我買咗啲乜嘢啦？咁啊講嚟聽下啦。 嗱，咁啊 都係無謂嘢啦， 公仔啦，就 毛毛公仔 係嘛？係啦。咁跟住咧，好得意，我發覺咧，可能我都成年幾冇去過啦。咁除咗本身園區佢哋自己出嘅產品之外，你知喺另外個園，你知另外個夢幻嘅啲嘅園區咧，就一定係所有自己出產嘅產品噶嘛，係咪？唔會有外在嘢噶嘛。咁但係我哋呢一個嘅動物公園咁咧，佢除咗佢自己出嘅一啲動物嘅一啲就產品 merchandise 之外咧，佢又混入咗咧，即係我哋好中意一啲日本嘅公仔嘅產品啦，最新而家時興嘅日本嗰個系列嘅又有喎， 喺啲角落嗰度 有啊， 即係佢都有買其他 有 㗎， 佢連嗰啲車仔 你既然咁講，我又講埋吉替同埋 係咯，我估係啦 ，Twins 啦， 咦咁進步咗喎， 呢個 coupon 都可以用喺嗰度上邊啦， 冇錯，所以喺你臨。啲選購產品嘅時候，咁啊，除咗支持消費之外咧，呢啲優惠都可以應用到。呢個我都覺得，令到臨走咧，臨山，尤其是臨山半個鐘咧，啲商店就非常之虛冚啦。 哇！咁你同埋我估咧，佢俾翻你回贈翻俾你喺度消費嘅，佢只限你當天用啦，係咪？ 咁當然啦。 咁所以一定要用曬佢啦，第二日入唔到去。 所以我哋喺 啲街外嘢都 好乖咁樣排隊俾錢嘅時候咧，都同啲嘅工場員工，你加油啊！咁佢都会啊， 系啊系啊，咁你哋加啲钱咧， 同埋我又要赞喎， 有赞系咪啊？第二赞啦，已经系 嗰度出品嘅一啲衫咧。嗱，以前我哋梗系话唔会着咁大只公个熊猫头或者公仔头嘅身。竟然買到大人衫喎、都唔錯喎，覺得啲design 啊方面都 OK 喎、 可以家庭裝啊 ，design 有進步喎、朋友。 哇，同新主入啊，唔係主任，新主席上任有冇關係咧？ 有關係啊！ 有冇見到佢搣飛啊？ 入冇 執垃圾咧， 最大驚喜、 我諗背後都做咗好多嘢噶啦。 我有興趣睇下新主席帶咩女伴入場，呢、這個我比較關心啲。 多 我冇留意，我睇動物。 咁啊系啦， 人味又系。 咁啊，可以阿小白可以參考下 Hi 嘅經驗啦。 係啊， book咗一日去，但我唔記得咗邊日啦。唔係我book嘅，因為 係咩？ 你得噶啦，你去 enjoy 同埋幫手都記得噶啦，乖乖地。 同埋負責交通。 你老婆係咪預你噶？ 诶，系喎，希望系啦。 其实嗰张飞唔系俾你， 系啊，都唔使用呢个位数庆啊。睇下疫情嘅情况，可能到时 book 咗嗰一日都可能有机会 cancel 啊。 大吉利是啊！ 我解翻呢只新歌 Rubber Band 嘅新歌啦，真系好希望咧，无论我哋想去边都好啦。近期如果大家想去玩啊、食饭啊、见朋友嘅话咧，呢只歌嗰四个字咧，我觉得系好啱噶，就系 应景啊， 百毒不侵。 呢个 Rubber Band 最新嘅作品嚟嘅， 系。立即听一听先啦。 好啊。 沉，谁鬼沉？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新，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几多悲伤扣于韭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drowning a sin poison.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天天几多粒子冲向额头，谁泄漏？慢慢让智商失救。身心哇哇足于听教接受，不多厚，实现择阶级成就。百毒不侵，就快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边位？ 系郑小姐，早晨啦、 啊！早晨， 早晨，郑小姐，郑小姐，欢迎你，晨光 Morning Call。 咁多位早晨， 你好，你好。今日想做一个咩点唱啊？ 我个女咧就嚟生日啦，17号。 嗯、哦，预祝佢生日快乐！几多岁啊？ 20岁。 哦，大个女喎、啊， 下个礼拜就生日啦。 我就咁听啊，郑小姐。 你把声听落去都廿零岁咗，你以为 啊？系啊，我以为你个女啊五六岁生日啦。 不是啊，因为他其实过往那年呢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嗯、所以专门打电话来点唱、嗯、希望他今年的身体好起来啦。 是那讲多两句啦，那难得、 嗯、 好。 希望他今年他读完大专的啦、 嗯、 那希望他即是身体好一就可以快点出来社会找一做找啲啱心水的工作啦、啊、那就、嗯 又唔好咁粗鲁啊！ 系啊，希望疫情都快啲好转，咁、嗯、大家生活都过得舒服啲咯。 系、嗯，佢有冇乜嘢嘅心仪嘅工作啊？你知道？ 其实佢中意做行做空姐，但系你而家咁嘅疫情，佢根本唔会做到，同埋佢嘅身体都唔能够符合到。 咁佢第一样都系要养好身子先吓，咁到时可能疫情啦，咪所有啲 timing 夹，咁啊到时应征啊，咁、嗯、咪可以咯吓。 系 系啊系啊。 第二志愿有冇啊？ 第二志愿都喺机场做嘅， 佢系中意系咪飞嚟飞去啊？定系 做空界吓？ 是啊是啊，他喜欢在即是飞下见多啲人同埋人啊咁咯吓，佢话后生要见多啲嘢喎， 啱嘅， 好啊好啊， 呢一个谂法都正确嘅。 其实相关都好多课程啊，佢可以喺调理身体嘅时候又读下啲嘢先，咁啊即系装备自己先咯， 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佢而家未负荷到即系再读嘢咯，系啦， 哦，咁啊最紧要都系调养身体。咁啊，作为妈妈嘅啲汤水咁样帮唔帮到手噶？ OK 嘅 ，OK 嘅。 啊， 佢食肯食啲咩，咪煮啲咩俾佢食咯。 系啊系啊， 自己煮啊，几好啊！即系讲求翻健康嘅时候，都系要靠自己煮噶啦。出街食都系。 系啊。 同埋你可以咁同佢讲，阿女啊，唔系净系你唔出得街啊，其实个呢排都唔出街，咁所以咧，我哋都唔系太闷啫。咁样就算留喺屋企啊，或者休息下。 佢唔想出街，但系佢逼住日都要出，因为佢要出去食药。 哦，咁要小心吓。